方扣押，軍方未有透露原因。有人權組織表示，自軍事政變以來，軍方拘留超過140人，包括維權人士、議員和全國民主聯盟成員，最少4人昨日被捕，其中3人參與街頭抗議活動。軍方下令封鎖社交平台 Facebook 之後，大批民眾改以虛擬私人網絡上網，據報 VPN 的需求量急增超過40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温暖，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二、三雨势有时较大，随即同农历新年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49点，升342点，总成交金额71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0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9点，升1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快手报318.4。腾讯控股753.5升18蚊，阿里巴巴258.8跌3.6，中芯国际25.1跌2.2，小米集团26.75跌8毫，美团413.4升12.4，港交所529蚊升18蚊，保利协鑫能源3.46升2毫，中国平安91.25跌5毫，中国海洋石油8.57升1毫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1，瑞士法郎8.58，澳元5.89，加元6.051，新西兰元5.546，欧元9.279。每百日元对港元7.3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26。日经平均指数报28,716点，升374点。港金现价报16,600蚊，系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96美元，卖出1,79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红隧嘅九龙出口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咁东区海底隧道啦，较早前啦去翻香港方向管道里边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所以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比较长啊，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观塘码头噶。就是东隧的九龙入口比较挤塞，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将军澳一段就挤塞，龙尾接近宝达村。在新界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大窝口方向近住关门口街一带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算是即有什咩好大不了的。 日常的生活里面呢各区都可能有些碰撞的。 就是这些打个招呼啫咁样。好啦咁条片呢一开始的时候呢还见到呢即是那个司机呢应该怀疑是那个客货运的司机呢。 咁就在我旁边拍住。 是啦那个就一个即是男士啦是咁拍住那个呢、啊、私家车。咁啊一路拍的时候呢其实一秒两秒后到咋。那个私家车呢撞到人家 PEPPY 那架呢竟然呢就褪一褪。然后咧，扭太咧就想掹走咧，系啦，即系首先呢个动作咧，已经对好多嗰啲即系车主嚟讲咧，我觉得系唔合理噶啦。 咩唔合理？佢直离谱啊！ 唔系啊，因为第一次佢先想掹车走嘅时候咧，就话喂，咁佢案发现场嚟， 咁咪离谱咯。所以佢撞到人哋，佢应该落车睇下咩事，睇点样。 佢冇撞到人，佢撞到车。 咁撞粒人哋架车都系要赔偿噶。 系啦，即系第一格咧，你都仲可能咧，你会觉得嗯。果然呢又是一个呢可能惊惶失措的车主啊。 是 啦好惊啊所以呢他就以为呢是不是应该掹开一点来看清楚咁样。哇谁不知他起止掹开一点。 是的当有人不是其实呢有一个人呢就在那里影返事发经过即是说你撞到啦咁他即是即时影咗个现场啦即是说喂你架车撞到我的车是真的嘅。跟住有另一个人呢就他褪后的时候有另一个男人呢就行去影佢囉。 是。 就影佢的时候呢跟住呢他真的扭太喎。 那个其实不是就是个车主嚟㗎。 不是因为真的两个人嚟㗎。 两个人嚟㗎咩 是啊。 不是总之他现在呢乜咩同一个肥仔嚟㗎嘛。 嗯不是啊你睇一次。 咩呀我咪影住佢囉。嗱佢而家呢总之我已经睇清楚啦佢係扭太跟住呢大家已经话喂唔係嘛你諗住走啊咁样。咁、嗯、呢一路影住佢嗰个男士呢就贴住喺个车头度影住佢。 有两个男士㗎。係 啊 一个影事发撞到个经过另外一个男士呢 就 远 啲 影 嘅。係啦总之因为而家俾人撞低嗰个男士就妥 一个 咋嘛係嗰个。 另一个嚟㗎。 好佢整住嗰个啦佢贴住佢个车头嗰、那个即系撞人嗰个私家车咧，佢竟然咧真系咧试图咗几次咧架车系连人带车咁样咧想向前撞噶， 佢又唔知以为拍电影啊真系， 系啊你佢以为前面嗰个咧系洪金宝啊成龙啊甄子丹啊咁样噶， 佢以为嗰个系碰瓷党啊，我想问 系啦，系咁撞落上去噶，咁啊最夸张嗰一幕咧。就是当大家都哇啦连那个即是所谓的肥仔呢都有啲话喂唔系嘛真系撞㗎諗住个人喺前面挡住都撞㗎。 佢系连人带车咁样。 佢最尾竟然呢系连人带车咩意思呢真系特技电影啦。佢将成个人顶咗上佢个即系挡风玻璃车头咁嗰度。佢然后呢仲要嚟一个 U-turn 喎转咗第二个方向。走咗喎。所以第一条片嘅时候呢直情系吓到你呆咗，因为你见唔到嗰个肥仔咧，佢究竟系中途跌咗落车啊？ 系啊，见唔到追唔到你。 佢连人带车，做乜声车走咗？ 真系好震撼啊！ 你吓亲你，究竟发生咩事啊？点解会见到呢一个场面啊？如果唔系咧，佢哋嗰啲人咧，即系拍得实太真实咧、哦，我真系会觉得哇，系咪有咩最新刘德华动作电影宣传啊？咁样哇，你话个上半集系咪已经吓死你先？真系。 喂，但好有續後續嗰下得意喎， 係 喎，係啊，呢叫咩？天網恢恢， 係喎，唉，即係我哋即係因為睇單睇條片咧，見到好擔心，唔知嗰位男士咧，即係擋住架車嗰個擋風玻璃嗰個男士究竟佢點啊嘛？因為真係一個唔該咧，佢跌一跌甩甩得手咧，就真係飛咗出街，你唔知隔離有冇車啊，唔知撞到啲咩噶嘛？ 又或者佢就咁飛出嚟啊，佢自己撞到都大件事啦，係咪先？好啦，咁但係咧，真係好快地咧，我諗啊，即係大家收到條片。之后咧，我谂大概一个钟多啲到啦，你就已经发现咧有后续跟进啦，就写咧话一架私家车喺元朗交通意外之后，即系头先讲紧嗰样嘢啦，怀疑刻意撞上试图拦截对方嘅司机后不顾而去，上集完下集。肇事嘅私家车喺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博爱回旋处，因为撞上巴士而翻侧。 佢真系连环撞， 肇事嘅司机最后被消防救出，情绪激动，而俾佢连人带车撞上去嘅司机咧，就冇机会上到元朗公路啊！佢喺元朗市内咧已经自行步上救护车啦。 系啊， 哇，好彩咋，冇俾佢车上去啊！ 但我想话佢个车系啦，我想话佢个车连撞两嘢，佢嗰个人即系。大家嚟试下佢系冇事 啊？咩故事呢究竟呢个驾 驶 者 系 咯？ 系啦，嗱，而家 故事咧， 而家呢个咧，即系大家实在太多讨论嘅地方。第一，佢嗰个撞嘅意外究竟系咩咁大不了，要令到佢受咗咁大刺激？因为咧有一个角度咧系影住嗰个撞人嘅司机咧，嗱、 啊， 仲要我冇记错系女司机嚟噶， 系 啦，佢咧就喺个司机位嗰度咧，第一次掹头，然后想走嘅时候咧，未撞住个人上去噶， 车头啊， 系啦，佢掹住。 掹住个头想走嘅时候咧，影到佢咧喺个司机位度咧，不停喺度挥手咧，有啲人就听到佢话。咁就冇用㗎，咁就冇用㗎， 系咯， 系啦，啲人个个影住佢， 咩咩咁就冇用嘅咧，咩即系咁就冇用 咧？你明明嗰下你觉得有啲惊系咩咧？如果你话佢一撞完人之后咧，佢第一时间褪太走人，嘣走咗咧，即系虽然都离谱咧，你都会觉得啊，佢系咪即系一时冲动啊，或者佢即系霎时之间要做啲咁嘅违法行为？但唔系、哦。佢慢慢褪太，仲要有时间同你打招呼，你咁做冇用噶，你咁做冇用，你就会觉得咧，佢系谂过度过，谂咗三四分钟之后话，不如走人啦咁样。咁、呢个位你就更加觉得惊啦，咩事啊？ 佢系特登撞啊， 你谂完之后仲想走啊？ 系啊， 跟住从呢个个案咧，即系系令到大家好多唔同嘅疑问啦。究竟会唔会谂到就系嗰个驾驶人士本身佢个情绪或者精神有冇异样？ 啊，都系噶，都系噶。 理解之中嘅任何嘅交通意外发生咗咧，嗰、那个处理唔应该系咁啊。 系啊，即系你有乜嘢人？ 正常人都唔会咁样，应该 话。系啊，嗱好啦，然后另一个咧就系、是、你如果系嗰、那个即系被撞嗰个司机咧，我想问下、你会唔会咧喺嗰一刻咧，你真系会喺个车头度挡住佢 啊？我唔会 啊。嗱，因为 我会行过去驾驶者嗰、那个。嗰、那個位置嗰邊應該係同佢理論咯，如果係係 唔係啊？因為當下子咧，佢係因為喺馬路邊啊，咁所以嗰個影住佢嗰個即係喺擋住個車嗰個男士，佢喺開邊嘅，佢係行唔到去埋去佢嘅駕駛室嘅隔離嗰個位嘅， 係啦， 冇諗過。如果係經過個車頭，冇諗過佢會咁樣走過嚟， 因為見到佢咧諗住褪後咧就走人咧，嗰、那個男士先頂住佢嘅車話：喂，我企喺度，你唔准走啊！你因為撞到人啊嘛， 係啦， 佢嘅目的係咁啊嘛，點知佢喺度撞。 但是如果我哋即系你当马后炮啦，再睇翻嘅时候咧，我哋系咪都可以抽空一格？不过都几抽空噶吓。 我谂咧系谂唔到， 就你唔使咁样再做啦，唔系一系啦。 有机会，我真系有机会会系企咗喺个车头前边啊。 都可能系你， 我都喺度谂紧。如果比仗系我冇事冇干咧，咁样咧。都真係會，因為我點都會可能有經過佢嘅車頭咧，會企咗喺度咧，咁就危險啦，真 係。係啊，咪嗱，點解我哋話而家你而家事後抽空嚟講咧，你係可以唔使企喺佢面前咧？因為個個都話你走去邊啫？ 係啊，影到佢嘅車 牌又影到，咁多人喺隔離有電話影住時間、地點、人物。你話喂，唔係我驚佢走咗唔認數咧，唔認自己係嗰個司機咧，咁佢點都要交個人出嚟。 咁咪影佢樣咯，影佢。 唔係佢戴咗口罩， 影個司機。 係啦，我知。 好叻噶嘛，我哋而家嗰啲。 係啊，嗱，即係。又唔得噶，琴日先至话刑事化噶。 唔起佢底，但系影到佢系嗱咩样都捉到佢。 于是乎，嗱，即系顺水推舟，我哋又再谂多一格啦。琴日呢一单新闻，假设啊，佢竟然咧冇俾人哋佢冇发生意外。 哦，佢冇走佢， 佢逃之夭夭，佢净系撞到嗰个肥仔司机。但系跟住咧，佢就冇遇到嗰啲意外啦，又冇俾人拉到啦咁样。 有冇撞巴士反车 啦？好啦，咁然后你就得呢条片啦。咁我想问下。你话你系嗰个司机咧，咁查唔查测啦？又或者你系传媒，你跟进嘅时候，你查唔查测啦？ 咁有晒时地人，咁发生咩事经过？你而家 查测嘅意思系你会唔会上去运输署度查询同埋嗰个车牌？ 会啊，会啊，梗唔会啊。 咁跟住你填咩啊？ 咪填 咯。我系传媒，我咪直头讲我系传媒。 冇呢格啊嘛，你而家知道。 咁咪 你而家冇呢格啊？冇啊嘛。 冇呢句，直接打电话去运输署咯。 系啦，咁你惊唔惊佢拉你之后？ 唔惊。 哇！呢、這个真系你谂下 呢一单咁样通晒天嘅，有咩好惊啊？ 我真系咁话。 如果咁都自我审查唔使做啦。 唔系啊，嗱，而家呢个就系咧，我哋一面对车牌查册嘅时候咧，有多个角度咧，俾大家去思考啦。 我就唔会理呢样嘢啦。 唔系，即系俾呢个角度思考就系话咧，唔好咧谂住话。哦，你查人车牌咧，就一定系对人不利嘅。 系啊，如果嗰系同公众利益有关嘅， 系啊， 我系凌驾于任何咯。 系啊，呢个已经系一个咧好活生生嘅一个例子，话俾你听咧。点解有阵时咧，你需要唔系汽车买卖啊，你都会想查嗰个司机嘅资料，甚至乎可能你会觉得咧，喂，我系公众嘅，我都想知添啊。 我都系咁话， 佢帮手， 我帮手啊，帮手睇下嗰个 你会想知道嗰个咩？ 系啦，你最多我嚟查嘅时候，你话翻俾我听，点解唔可以由公众查嘅啫？ 系啊， 唔啱啊， 会因为咁而却步咯。 系啊，哇，所以你呢个咪你勇敢咯？ 唔系唔系咩？咁系要勇敢啊，公爷噶嘛？ 呢个唔系，呢啲系正常。 系啊，我都系咁话。 最多你话翻俾我听，点样唔得？咁我咪咁我将个责任交翻俾 而家 你咯，运输处或者警方咯。 系啊，而家呢个时势啊，你觉得呢个系正常？代表勇敢？ 所以我哋都要比较叻你，而我哋亦都要奉劝嗰啲司机， 公义要行先啊！ 唔系唔系啦，你讲得啱啦，公义行先， 火的吗？ 但系撞咗车唔好行先。 啊，嗰、那个梗系啦， 千祈唔好滞啊，大佬啊！ 希望嗰个男士啊，挡风玻璃嗰个男士冇事啊。 佢话佢自行爬上白车啊嘛，咁即系代表都行得走得，我哋祝佢一路平安啦、啊、吓。至于嗰位唔知咩事系咁激动撞人嘅女士。我哋作为人道都会关心你嘅健康嘅、 嗯， 无论系无论肉体定系精神健康啊。 好啦，1872388啊，晏啲打嚟，晏啲打嚟。 系啊，咁啊，点唱日子？欢迎大家咧吓，可以喺我哋嘅网上留言啦，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依然服务大家。 冇错， 黄金浩荡啊，今日 系啊，仲 隔咗三个几月，我第二次听林忆莲嘅歌咋？ 系咩？ 系佢数 咗，你数咗啊？ 因为佢嚟嘅第一日咧，我哋就播咗嘛。 跟住有鸡有波啦， 几月啦？ 有 波 啊，冇可能。我第一次播边只啊？ 佢投诉啊佢。 我第一次播边只啊？唔系咯，我中间都唔知有。 你睇我哋几公道啊？所以边有隻手遮天呢啲嘢 嘅？唔系，如果咁样反而系唔公道喎。因为佢延播林忆莲咧，对林忆莲唔公道。 哦，系啊，咁唔系我哋有播啊，不过唔系密播啫嘛。 佢唔会 care 呢啲嘢。 系啊，我哋按个节目性质需要。 当然啊， 都系啦。头先播呢只歌啊， 蜂鸟 个节目需要咯。 系啊，蜂鸟嘛。 头先蜂鸟啊嘛， 仲 蜂鸟咩？吓死你啊！ 啊， 系啊，嗱，咁啊，亦都再提提大家咧，其实听日开始咧就会有咩啊？ 花市 冇错啦， 系啊，真系好期待 代发啦， 系啊， 喂，谂住消费几多钱啊，豪仔，啱唔啱？ 冇上限。 冇上限啊！ 真系好好啊！ 冇上限，无底线，因为得时间有限啫嘛，兄弟。 系啊，冇错，系 入得到去好快啲买系咪？ 我想快啲去试下嗰个红黄 啊，红黄绿啊！ 会唔会系第一年咧？你觉得咁矜贵咧？行花市咧？ 又话要攞飞嗰啲？ 系啊，即系套用我哋成日睇嗰啲咧，卖四仔嗰啲口号咧。 诶，我唔知呢啲嘢。 难得开到铺 哦， 扫翻三四套。 系啊， 咁样有咩用？ 系啊，有阵时嘅时候俾人 开到铺， 难得开到铺。好嘛， 就买翻三四套啊！ 系啊，嗱，买翻三四套咩啊？买翻三四套莲花翻去贺一贺年啦吓！ Ok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学校有责任让学生了解国家安全。局方发出的指引，给予学校在行政架构等方面需要落一些功夫。例如有学生有不合适的政治饰物等，学校需要向学生解释。至於是否違法，他相信學校可以分辨明顯涉及港獨的情況，如果有需要可以聯絡警民關係主任提供執法或者涉及違法的意見，不一定要立即報警，強調不是要拘捕學生，而是要教好學生。被問到分辨學生是否違反港區國安法的責任是否落在學校，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会安排教职员进行培训，又指学校有责任不让学校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而最终边个要负责，需要视乎证据和情况。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建议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来港执业。医委会委员林志游表示，政府在提出有关建议之前未有咨询委员的意见。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欢迎海外医生，但是无需考试之下批准海外医生来港执业，相信有关的医生会到私人市场，质疑新建议是本末倒置，未能够解决医管局医生不足的问题，强烈要求新引入的海外医生需要在医管局工作。他又说，有大约30名海外医生在现有的制度之下来香港工作，形容新提出的条件之中要求申请人是香港永久居民的条件较辣，质疑会有多少海外留学的本港医生会愿意回来香港的热厨房工作。旺角上海街文华阁受限区域以及油麻地指明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先后在朝早大约6:00和7:00完成。其中文华阁有超过7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发现确诊，但是有3名密切接触者被送往检疫中心。至于油麻地指明受限区域，有大约2160名居民接受检测，发现1宗初步确诊。南韩新增37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感染人数突破80000。 新增确诊病例大部分是社区感染，主要来自首都圈。虽然确诊个案事隔三日再次回落至400宗以下，但是有意见认为春节假期回乡人流增加，加上境内陆续出现变种病毒集体感染，可能令到南韩在春季出现第四波疫情。南韩外长康京和批评个别国家囤积疫苗的做法有损公共利益，只会令到疫情大流行长期持续，强调与疫苗民族主义划清界线，确保疫苗价格合理并且实现公平分配是至关重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温暖，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二三雨势有时较大，随即和农历新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27点，升311点，总成交金额9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81点，升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快手报315.2，腾讯控股753.5，升18蚊；阿里巴巴258.6，跌3.6；中芯国际25.55，跌1.75；小米集团26.6，跌9.5；美团411.6，系升10.6；港交所524.5，升13.5；保利协鑫能源3.41，升1.5；银河娱乐67.3，升4.55；中国海洋石油8.59，系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54，瑞士法郎0.904，加元1.282，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96，澳元对美元0.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730点，升389点。港金现价报16,60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45美元，卖出1,79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就接近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大窝口方向，近住关门口街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阿师，你话让我睇戏嘅，点解我哋嚟咗鬼屋噶？ 迪斯啊，呢间鬼屋系电影《唐街》制片厂嘅拍摄场地嚟噶，导演刘墉都喺度激发到佢电影嘅创作灵感噶。 故事咧系讲咧一个90年代嘅制片厂啦，咁因为一个小丑啊，咁就放火烧死咗个演员，咁就好猛鬼啦。当佢话喂，不如你试下发展一个90分钟嘅故仔啊，咁样我就喺度谂啦，咁点解呢只鬼要喺度30年咧？点解呢间鬼屋要开始咧？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 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生和牙医必须为私营医疗机构领取相关牌照，遵守已颁布的实务守则和设立投诉机制，保障病人的安全和权益。第一批牌照已经生效，而日间医疗中心牌照仍然接受申请。诊所牌照和豁免书的申请详情就会迟啲公布。上 olphf.gov.hk 睇下啦。 何文燕，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啊。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五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桂花田， 曾仕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就嚟农历新年啦，我哋都话啦，花市听日都可以开始行啦。咁今年嘅新年咧，同往年究竟会有啲咩唔同呢？其中一个好大嘅变化咧，应该咧就系、是、会令到大部分嘅香港人咧会有啲唔惯，但系唯一觉得开心嘅就系直播室里边嘅桂花田。咁你估唔估到系啲咩变化呢？就系、是、可能会少咗好多舞龙舞狮啊，咚咚咚唱，咚咚咚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唱。因为你都知啦，每年咧一定系好多即系吓龙狮舞狮咧，总之系走上街咧就即系同大家庆祝一下噶。咁啊，桂花田最惊佢哋啦。咁但系咧嚟到而家咧，因为嗰个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啊，呢、这个二人限聚令咧又未解除，而舞狮嘅朋友咧，佢好难就系得两个人喺度舞龙舞狮噶嘛，佢哋应该比较难咧喺公众地方表演。咁所以咧，佢哋唯有咧就希望真系要再隔多一年咧，先有机会再玩啦。呢一个咧被佢哋誉为灾难级嘅影响啊！咁你话舞狮咧，究竟有啲咩嘅工价咧，或者有啲咩新嘅潮流可以做到咧？咁见到今日报章都有访问咧，即系有一啲嘅龙狮教练啦吓，佢都话啦，喂，其实而家咧已经唔系好似传统咧，即系唔系传统桂花田好惊咧嗰种舞狮嘅表演形式咁简单嘅啦。佢哋咧都与时并进，譬如咧你上到去网站啊，或者睇下而家世界各地啲人舞狮咧，原来都有好多咧新嘅玩法噶啦，例如最流行嘅就系 LED。狮子啊，呢、这个 LED 狮子咧就系、是首先咧嗰盏灯咧就装咗个狮头度啦，咁所以咧你喺黑暗之中舞动嘅时候咧，你见到咧嗰团狮影啊，就真系会飞嚟飞去，龙影幻象，好似变幻莫测，瞬间转移咁样。亦都有试过有透明狮啦，即系成个有好多灯打出嚟啦咁样。而嗰条柱啊，平时佢哋譬如彩青咧，咪有条柱要擒上去嘅，都会变咗呢个 LED 灯柱咧。所以佢哋而家咧玩法咧已经系多姿多彩噶啦。所以你唔好咧，再俾呢一个舞狮咧，净系用传统嘅谂法咧。哎呀，一定系咧，即系咪以前我哋睇亲电影里边咧，都系嗰啲即系好似罗网师傅咧带领一大班嘅朋友咧就出去舞龙舞狮。而家咧可以系唔同咗噶啦，可能系同啲 I T 嘅朋友咧连埋一档噶啦。咁如果你又话舞狮仲有啲咩可以去结合咧？嗱。我俾条桥佢啊，因为我今日要介绍呢个 channel 咧，系网上面咧，佢哋喺外地咧，应该马来西亚嗰度嚟嘅。佢哋咧就有一个片段咧，就系话佢哋嗰个叫做舞狮咧，系点样系啊吉隆坡嗰度，系点样同咧魔术结合啊？魔术点玩法啦？嗱，犀唔犀利先？咁啊，舞狮还舞狮，魔术还魔术，有冇谂过二合一咧？呢条片咧就系喺咧即系2020年咧，即系旧年啊，佢哋嘅农历新年里边啦，亦都有呢一个嘅舞狮大会演之魔术狮子。 咁佢嘅玩法系点样嘅咧？佢喺个商场里边，咁啊，然后咧佢就有好多条灯柱啦，就做成一个笼。咁、那个笼啊，即系金属架咁样，好靓嘅。咁一只狮子咧就冇咗入去里边，咁啊有埋人噶嘛。咁啊大头佛公仔咧就喺度引佢入去啦。咁然后咧个主持咧就将块红布笠住只狮子笼。咁啊，照计只狮子喺里边啦，咁啊佢就梗系又表演又作法，咁然后嗰阵咧就喺现场咧邀请个朋友走入嚟，跟住佢话见证奇迹嘅时刻，一掹开发布，噔噔，只狮子唔见咗啦。虽然可能你话咧，即系吓呢啲笼中消失嘅魔法玩意咧，如果你喺睇嗰啲魔术表演就即系见惯不怪，喂。但系老老实实，你加埋落舞狮身上面，都应该俾啲掌声佢啦，亦都可以见证住咧咩叫穷则变啊！大家都知道咧，不能够墨守成规，单行咧舞蹈嗰个即系狮王争霸咧，即系唔够噶啦。佢哋而家仲要结合埋魔术都做埋添啊！希望我哋香港嘅即系舞狮界嘅朋友咧，唔好气馁。疫情过去之后咧，你可以喺呢段时间练多啲唔同嘅绝技。咁总有一日咧，你会可以喺街头上面咧表演俾香港人欣赏噶啦！我会俾三只狮子佢。哇！你话如果我哋咧风骚舞狮团嘅话咧，即系呢个人物分布咧，我都已经谂定噶啦。桂花田以佢庞大嘅身形同埋圆润嘅身躯，一定系做嗰个大头佛公仔喺度泼晒线啦。咁至于我同程振鹏咯，哈哈，一个冇龙头，一个冇龙尾。咁边个做龙头嗰个咧？咁啊，梗系你啦，唔系擦鞋啊，因为通常都系咧前面嗰个大只啲嘅，嗰个狮头好重嘅，交俾你啦，程振鹏。 阿曾志豪又真系讲得好啱啊！如果揾彭仔嚟做呢个龙头咧，确系当之无愧啊！我经常块面都仲有生啲暗疮，都间唔时都几粒龙头。 可唔可以唔好咁核突啊？可唔可以唔好咁核突啊？ 你唔系讲呢啲咩？ 我收翻啊，收翻啊！你冇得冇啊！你喺隔篱播林忆莲啦，新年嘅时候 赢咗好。不过讲咧，呢、這、一个真系无论舞狮一路听嘅时候咧，嗰啲嘅叫结合多样性啊，咁令我谂起，哦，即系其实咁讲，即系等于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啫。多年前阿星爷已经教我哋做咩都好，即系唔好墨守成规噶啦。好啦，咁既然系咁，有冇想象过一啲嘅旅游名胜嘅景点，其实都可以活现喺唔同嘅国家或者城市当中呢？譬如话，好似埃及好著名嘅狮身人面像，如果将佢放喺中国嘅大地上，又点样啊？会唔会觉得吓系咪模型啊？吓定系咩嚟噶咁？原来唔系、哦，系真有其事、哦。嗱，呢个咧就发生喺咧山东省济南市杜家坡村啊，有一块咧好奇怪嘅石头。呢、这个石头咧，哇！自从咧一年前啊，有网民咧系影咗张相放上网之后咧，嗰个地方就爆红，兼埋呢嚿石头咧都爆红，引起咗咧一年间咧，依家话咧报道啊，新闻报道话、啊。已经有超过10万人专程去到这个地方那里打卡啦。咁咁啊，呢一个究竟点样嘅奇石呢？原来咧呢一个奇石咧，就见得到咧佢嗰个形状形貌咧，其实你从唔同嘅角度去影佢嘅话，睇佢咧，系未必咁似狮身人面像嘅，只系某一个角度，佢见得到咧嗰块面咧就好似侧面。就是七三面咁样，就望向呢、這、一个右方咁样。呢、這、一个嘅画面咧，就系最似呢个角度咧，最似就埃及嘅狮身人面像。亦都有一啲嘅网友话咧，唔单止似呢个狮身人面像，仲似咧就系、是、呢、這个猴王啊，即系马骝王啊吓，即系好似一只马骝仔咁样嘅。啊，咁亦都咧引起咗好多啲朋友咧去打卡啦。咁原来话咧呢一嚿咁嘅怪石咧。都帶動到當地嘅旅遊業嘅增加咗成 30% 咁多嘅收入，啲村民呢哇唔知係咪富起來啦咁啊。而專家呢都講，就算呢嚿石啊，佢唔係話個樣似埃及獅身人面像都好呢，佢本身呢都有好悠久嘅歷史啦。因為呢專家研究過之後就話嗰嚿石係25億年前形成嘅咁講。 哇，非常之紧要。咁最紧要咧，依家咧就系话，我哋从呢一个报章嘅媒体上面睇得到嘅，嗰系一个平面嚟嘅啫。咁有冇得睇下立体地睇下360度睇下究竟呢嚿奇石系咪真系咁象征呢一个狮身人面像？又或者系从另外一啲角度睇，佢会唔会调翻转似我哋九龙嗰个狮子山多啲啊？咁好，揾到条片，呢条片咧个 channel 咧就系、是叫做汪张，即系好似姓王同埋姓张咁嘅组合。汪张，咁咧佢入边有一个 video 咧，有个短片就叫济南版狮身人面像咁。咁都係一年前咧，係放出嚟嘅呢條片。咁喺片中咧，就首先咧，你會見得到咧，就是、當地啲居民咧講解翻啊，究竟咧點解會興起一個咁樣嘅奇石啊咁？咁佢哋咧有講翻咧，就自從喺19年嘅12月啦，咁咧就有人咧嚟到呢一度見到。哇！呢球奇石，於是咧就喺個側面影一影相咧，就唔單止話似獅生人面像，又似咧北京猿人啊！嗰、那個咁樣容貌，咁啊成為咗咧一個熱點啦。咁啊，當地嘅村民就話呢個石頭咧，其實本來咧佢個位置係好偏僻嘅，冇人會注意到嘅。只不過咧就咁啱嗰次嗰個遊客咧影咗張相放上網之後咧，先多人嚟。咁所以喺呢一條嘅短片入面咧。已經可以有幾個有趣嘅焦點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就係咧，佢哋講到而家咧，每日咧有過千人咧就去到嗰個睇個石頭嘅，喺度打卡過千人啊。然之後咧，本來嗰度好偏僻，冇山路嘅，冇路行嘅，但係因為而家咧過去一年咧咁多人喺度行嚟行去咧，就俾啲人咧踩咗一條山路出嚟啊。咁仲有咧就係、是、啲遊客咧就見得到佢哋係啲咩人咧？主要呢都喺呢啲畫面上面見到啊，都係啲叔叔啊、嬸嬸啊呢啲輩份嘅遊客，都係內地嘅朋友啦。咁佢哋話呢要嚟呢度唔係話單止打卡，就係、是、想親眼睇一睇究竟啊呢嚿奇石啊會唔會係人工剁出嚟㗎，剁到好似似呢個獅身人面像咁。咁所以哋嚟親眼睇下，並且發現呢哦原來真係好天然㗎喎、哎呀真係鬼斧神工啦咁話。啊！睇完呢條片，又真係覺得好彩，我哋有呢個瞬間看 channel 啫，即係冇得出外旅遊咧，都可以咧飽覽名山大川，就連呢一啲咧鮮為人知嘅景點奇觀新發現咧，都一樣睇得到，幾好係咪？所以咧，彭姐諗住咧要俾呢個拍手掌同埋心心眼嘅 emoji 咧，各5個俾佢。我哋嘅瞬間看 channel。唔知我哋嘅女主持阿桂花田嘅側面，如果三七面即係向對眼向右望咁樣嘅三七面，又會似啲咩呢啊，其實除咗似佢自己桂花田之外，我諗都好難似啲咩啦 吓。係啊，當我如果有三七面正眼向右面嘅時候，我係嚟住你睇睇你做緊啲乜嘢啊！嗱，唔知大家咧對一啲新嘅產品啊、新嘅口味咧有冇興趣咧？還是哇冇啦，新嘢通常都係唔得嘅，嘥錢啊咁。嗱，有啲人咧好中意試新嘢啊，咩都試嘅。可能去一間鋪頭咧唔會多過三次，因為佢不停試其他新嘢啊嘛。咁不過咧喺試嘢嘅之前，試新嘢嘅之前，會唔會咧睇下人哋試完之後嘅評語咧？啊，日本超市啊又有啲新款咧嘅產品啊咁啊，報章又報道。分享就话啦，你唔试佢哋帮你试，系啦，都几好啊。咁啊，睇完之后，咁你咪自己考虑买唔买咯，系咪？咁啊，啱唔啱自己使啦？咁啊，嗱，记者朋友咧就买咗咧一个咧，啊，价值48元嘅叫做咩咧？吸耳救气啊，系 ear cleaner 啊，系啦，入电芯嘅，其实几靓嘅，粉红色，咁啊细细个嘅个小电钻咁嘅，仲有几支咧唔同颜色嘅小吸管咁啦，得唔得嘅，即系有冇咁嘅效用咧？咁啊见仁见智，真系要试过先知。咁啊，其余几样嘢咧都系唔同口味嘅食物嚟嘅，嗱，一个粉红色樽。肥肥矮矮嘅，咁啊都好 fans 嘅，因为佢粉红色啊嘛。个樽身咧就写住牛乳，跟住即系有个日文字就系清酒。咁啊，而粉红色咧个包装咧，多数咧都系以士多啤梨为主嘅。系啊，系士多啤梨啊，但牛乳清酒有咩嚟嘅咧？我加埋咪就系一支价值59.8嘅士多啤梨牛乳清酒咯。系啊，唔知道你想唔想象到究竟系啲咩味啦 咁日本咧好多嘢食其實都好好味嘅。咁其中咧一樣咧就係咧嗰啲蛋糕仔啊、卷蛋仔咁樣咧，士多啤梨味啊、朱古力味啊、抹茶芝士啊、蜜糖啊咁啊都好好食嘅。但係佢而家有一隻叫做醬油卷蛋卷啊，醬油卷蛋糕。咁究竟点样嘅咧？点样食到甜嘅蛋糕，但系咧就食到豉油味咧吓？真系唔知啦。咁啊，仲有一支牙膏，系新口味嘅牙膏。亦都系唔知点解会有呢一种味嘅牙膏呢个新尝试，究竟想点嘅咧吓？系榴莲味牙膏。其实牙膏咧已经有好多唔同嘅口味噶啦，系咪先？唔同嘅味道啦。但系明明牙膏系想你嘅口腔清新噶嘛，所以大部分都系用薄荷嘅。咁呢个榴莲味嘅牙膏佢想点咧？今日分享有一个 channel 叫做 TikTok TikTok channel 啊，咁啊佢嘅题目就系八种最奇怪嘅日本物品。咁个 KOL 咧就会咧去日之百货公司咧买咗几样嘅物件翻嚟啦，佢啊试下佢嘅功用系咪真系方便，同埋使用嘅时候系点样啦吓？就睇一支胶咁样啦。真系你唔睇佢咧，就咁睇佢一支胶，你唔睇埋说明书咧，根本就唔知佢作用系啲乜嘢。就算系咧望到佢系啲乜嘢，咁你会觉得啊买呢样嘢翻嚟系咪有咁嘅需要咧？咁啊佢 KOL 咧，佢咧就真系做咗好多咧唔同嘅示范啦。其实咧，大家可以用呢、這个用呢、這个用呢、這个咧，就唔需要买佢呢个嘅，系嗰个产品啊吓。咁系咪有其他嘢可以代替咧？又真系噶，同埋一啲新嘅，即系我唔知道你有时去啲十二蚊店嗰啲咧去望下嘅时候咧。啊咩嚟嘅咧？嗰啲究竟佢有时净系得日文字，又冇图画嘅。你会唔会够胆拎翻去尝试？究竟嗰啲嘢系咩嚟嘅咧？系啊，佢哋真系好多古灵精怪嘅啲叫做物品系生产咗嘅。咁唔知你试唔试到？有冇时试到一啲买咗翻嚟真系唔知咩嚟嘅，跟住嘥咗钱咧？系。所以咧，我今日咧会俾一个咧，即系嗰个两只手摊开伸咗条脷嗰只鬼嗰个 emoji， 我俾三个佢啊！ 好好分开，应要淡忘你，找到你伴侣才能够曾经，我却哭得出眼泪，时常在联想你会温馨的抱他午睡，然而自己现在没任何权利再抱怨一句，我再没勇气向你讲旧事，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为你将睡眠忘记，通宵倾谈，但已经更成往事，还是记起梦到你的对马时，年纪小的骨子，今天你能忘记，只得我怀念多么讽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 ，Crazy Lion 同埋宋恩琪，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宋恩琪，做咩咁风骚咁嘅宋恩琪？ 系啊，因为咧，我今日好开心咧，去到礼拜五咧就介绍运动啦，咁我哋咧日日运动，身体好，同埋今次咧，我唔系介绍咧，要你身水身汗做运动啊，我啱晒咧，肥妹仔又懒啦，又 Crazy Lion 就中意买嘢啦，我系想介绍咧，噔噔。 好 波鞋啊 ，shopping 波鞋啊，但系咧呢个 要系买啊波鞋就要快啦， 系啊，点解啊？ 就唔买得噶， 唔使惊啦，我哋都唔系咧咁传统嗰啲人嚟嘅，系咪？ 屋企人系咩？ 但系其实而家可以倒转咁谂，就系好鞋子啊， 系咯，我都中意咁样谂。嗱，呢、這个鞋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唔使绑鞋带嘅。 哦，摩石 贴都唔使 用摩石贴， 懒佬鞋啊， 都唔系懒佬鞋，佢系咧波鞋款咧，但系最新科技咧就系、是、话完全唔使绑鞋带，你一伸只脚入去咧，扑佢就会咧帮你着好咗，然后你想除鞋嘅时候咧，你啊直情连弯都唔使弯腰，手都唔使掂过个鞋咧， 点啊？ 防疫最啱啊，你只系需要用你只脚踩一踩，扑。佢又会自己甩甩翻出嚟噶啦， 咁、哎、有个掣可以揿噶。 系啦，佢呢个咧，仲要系咩牌子呢？唔系话咧一啲不知名嘅科技公司，啊、而系我哋咧都有好多人成日买嘅嗰个一剔牌啊。 系啊， 系啊，咁咧佢嗰个波鞋个设计咧，开头你睇个外形咧，同普通跑鞋嗰啲咧冇分别噶，好靓噶。但系最大分别咧就系、是、你可能第一次望嘅时候，你话啊，点解佢个鞋踭咧？好似有两个鞋踭咁样嘅， 鞋踭有两个鞋踭， 好似有两个鞋踭，即系有两层咁啊！ 系啦，你会见到咧，佢有一个鞋踭咧就垫住地下啦，就系、是、我哋正常嗰对鞋嘅鞋踭啦。但系佢另一个鞋踭咧，就喺个鞋笼里边咧升高咗一格，有两层嘅。 咁系咪高啲啦，雀仔？ 系啦， 咁原来咧，佢就系用呢个设计咧，你第一咧，你就伸只脚入去啦，你就踩住咧，嗰、那个 double 鞋踭里边嗰层内笼，咁跟住咧，你再踩落去咧，由于佢弹起咗咧，一吸落去咧，佢就二合一，你就成个包实住你个脚咧，你就唔使绑鞋带咧，都实正正噶咯噃。咁然后你话咁点除啊？咁咧你只需要咧，当你踩住你嘅鞋踭，佢咧就有条脷仔咧突出嚟嘅，你一踩住佢咧。你个鞋踭咧就会扑，佢又会弹翻咧头先里边嗰层嘅鞋踭出嚟。 今次 佢有啲似个泵啊， 系啊。 总之佢就系两层设计咧，好似咧摇摇板咁样咧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咧，真系掂都唔使掂，绑都唔使绑，你就可以轻松自在做运动啦。 无终止协定，经过多方努力，仍然无法改变决定，台方深表遗憾。亦都对大陆再次霸凌同压缩台湾嘅国际空间，以及台湾人民参与国际事务，表达最强烈嘅不满同谴责。圭亚那政府话，签署协议系源于沟通错误，现时嘅协议被终止，强调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早前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希望有关方面恪守一中原则，不与台方进行任何形式官方交往，不互设任何官方性质机构。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温暖，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二、三雨势有时较大，除夕同农历新年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50点，升237点，总成交金额1,15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0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3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快手314蚊。腾讯控股743蚊升7.5，阿里巴巴257.4跌5蚊，小米集团26.35跌1.2，中芯国际25.4跌1.9，美团405.2升4.2，港交所526蚊升15蚊，保利协鑫能源3.34升8仙，银河娱乐67.2升4.5，中国海洋石油8.69系升2.2。 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 7.753， 英磅 10.597， 瑞士法郎 8.574， 澳元 5.884， 加元 6.045， 新西蘭元 5.536， 歐元 9.269。 每百日元對港元 7.346，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3.602。 日經平均指數報 28,730 點，升389點。港金現價報 16,600 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8美元，卖出17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比较挤塞，就是由于有汽车着火，在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需要封闭。较早前就只是封了去东隧方向，在三分钟前来回方向都需要封闭，影响到现在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启田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回去观塘的裁判法院，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落回去观塘道就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咁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龙尾喺九龙货仓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由于有汽车着火啦，喺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咁而家来回方向都需要暂时封闭。咁鲤鱼门道去东隧龙尾就排到去观塘嘅裁判法院，咁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龙尾就喺康华苑。咁另外啦，观塘绕道去翻东隧都受影响，排到去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浙江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荔枝角收押所。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丽景山路海丰花园上行。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城市大学电脑科学系三年级学生杜佩乔。大家可以叫我 Cheryl， 我今年20岁，好荣幸可以获得了2020年香港电脑学会颁发的资讯及通讯科技杰出女明日之星奖。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系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系南瓜车，今日我载你。 系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10点，仲要系朝早嘅10点啊。 吓，即系话朝早10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10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花会人》里边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贤、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之后嘅风骚快活啦，再提你大家天气同埋点唱嘅情况先。 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今日点唱日子，我哋可以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面书嗰度咧留言。咁啊，233-96453咧，大家可以 fax 过嚟啊。 系啊，冇错。咁啊，晏啲时间啦，我哋就会有点唱噶啦。嗱，我问一下程振鹏同埋桂花田咧，你觉得呢你自己算唔算系一个？在人情和金钱方面呢，你会着重人情多一点啊，还是计钱多一点呢？ 计人情啦，我 是吗？因为人情都是钱嘛。 人情 道理嗰啲， 即系当你咧考虑一件事，我一阵就会话俾你听咩事。喺考虑一件事嘅时候咧，你觉得自己咧最后决定嘅时候咧，你会出于人情啊，同情心啊，讲个情字出发多一啲咧，定系喂我坐喺度傻钱嚟嘅，喂我唔同你搞咁多。 你又唔讲？ 正所谓人情还人情，数目要分明。呢个我哋中国传统嘅讲法。你哋两个觉得自己会企喺边一格多少少嘅咧？ 人情还人情啊， 数目要分明系啦。 我可以用嗰种好官腔嘅讲法。 你讲啦 ，case by case 啦。 咁当然系 case by case 咧，即系个案还个案啦。 啱嘅。咁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你个 case by case 嘅嗰个衡量标准系点样咧 ？What case 咁啊？ 系咪系啦？咪个标准啊？譬如话系咪有几熟嘅人情啊？定系有几大嚿嘅金钱咧？ OK， 喂，你可以行一齐嘅，你两样都 OK 嘅。 咁、如果哇，直情生死之交， 数字嘅，我根本都负担 唔起嘅， 系 生死之交嗰、个系， 又面对生死之交。 系咯，你话噶嘛？如果人情都系可以同比例咁劲噶嘛？ 你叫我攞1000万嘅，我真系卖身都唔掂噶。 咁、冇人想你卖身， 咪即系咁讲咯。 假设 你卖身 嘅，但系我又着重我嗰个， 系咯系咯， 一万万 都 唔掂， 系咩？ 你 又知啊？ 好啦， 嗱，但系问题咯，我又着重嗰个情感多噶。 系咯， 咁但系我真系好无奈，我冇1000万，我举个例啦。 如果你支付得起咧？我有个前提就系、譬如话， 我就系支付宝嘅， 你就系支系啦，你系支付佬，你系支付宝 啊！ 我都话佢着套情趣外衣嚟玩你噶啦，系咪真系？ 我隔住个 mon 都想， 你都想攞支笔督佢， 想过嚟睇下有冇 啊？你想攞支笔督佢？嗱，假设你系支付得起嘅。系啦，嗱，我直接开嚟啦。我哋呢个 case 咧就系网上新鲜滚热辣咧，就是、香港嘅。佢话咧有个网民咧就摆上网求助啊。佢就话我咧系一个业主嚟嘅，我有层楼嘅。咁我咧早排咧就卖楼就卖咗俾人。咁啊有一对咧男女咧即系情侣嚟嘅，就承接咗我个单位啦。咁啊一定系要先俾订啦咁样。咁咧佢俾咗几多订咧？即系对家就俾咗咧10%，就80万嘅订金。好啦，数学题咁，即系层楼几多钱啊？ 200， 唔系啊，睇下佢系咪可以 万系 10% 可以九折咯，咁啊800万咯， 系咯，到800万咪啱咯，系咯，数学题呢个题外话嚟嘅啫， 800万 好啦，咁啊佢已经收咗80万订金啦，咁啊谂住就正式就要即系成交啦，咁样 要过大计， 系啦，好啦，无端端咧，佢就喺早几日咧就收到咧呢一对情侣咧突然间就同佢讲咧，佢就话对唔住啊，我咧想取消个交易啊，咁样，咁咧仲问咧可唔可以咧攞翻啲订。 哇！即系 杀订 咯， 系啦，咁正常就冇可能啦，系咪？ 系啊， 系啦，正常点处理啊？即系话大家 正常咁咪就系佢放弃咁咪攞翻充公嗰啲订， 系啦，嗰80万冇晒噶啦，系啦，即系冇得攞啦咁样。 咁佢哋又好惨咁想我哋俾翻80万佢噶嘛？ 好啦，佢有原因咁惨噶。 佢有父母要医病嗰啲咁嘅嘢， 唔系咁啊太如意长片啦。佢真 系 好，佢真 系 好实际，佢真 系 好实际。 我已经谂到个方法啦。 系啊，但你听埋佢 同钱我都可以量。 好啊好啊，咁我讲埋俾你听佢咩事先。 佢系睇中咗有一间更好嘅，所以想攞翻呢80万就买另一层楼。 哎呀，如果呢啲直情唔使讨论啦，呢啲直情个买家话喂你介绍我都想买，真系唔会啦，真系。嗱，你不如你讲咗你话你会有啲咩方法先？ 个古仔讲到呢一度啫， 系啦 呢 度啫。 我就会想啦，如果是呢他是因为有一些钱银需要所以就不买间屋啦，但又想拿回那些订金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呢，我就会跟他这样讲。 嗱，按行呢個市況個行規係咁噶嘛，咁我一定會係要殺你訂嘅，冇得傾嘅，要殺訂。但係我可以私底下再借錢俾你。 哇！你咁富豪啊，咁你借 我要收翻利息嘅喎。 我再收翻利息， 即係著兩嘅利息咯。 但係問題係 你私人放債喎，你唔識佢嘅喎。 咁就經過呢一次咁樣嘅交易，我哋成為朋友啦。 OK， 嗱，我哋可以諗一諗，我讀個特別交通消息先。咁究竟你會點處理啦？ 嚇， 係啦，好突然啊！聽住咯，因為車輛著火啊，鲤鱼门道往东区海底隧道方向，跟住启田道回旋处前全线现已封闭，影响咧去到观塘绕道同埋将军澳道咧往东隧方向咧非常挤塞噶，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道行驶。重复一次啦，因为车辆着火，鲤鱼门道往东区海底隧道嘅方向近启田道回旋处嘅全线现已封闭，好犀利啊！咁啊影响到咧观塘绕道咧同埋将军澳道啊。往东隧方向非常挤塞， 成波塞。 你觉唔觉好似近排多咗火车着火啊？ 佢唔系火车， 唔系火车 着火， 着火啊！ 因为 早排先啱几日前，系喺一个礼拜前， 天气干燥啊。 系啊，嗱 ，OK， 嗱，咁大家了解一下啦。好啦，嗱，咁我你话你会借钱啊？ 系啊，我哋私底下再借钱俾佢，但系收翻少少息。 OK， 好，咁你如果听埋个古仔咧，睇下你会唔会有啲后悔你个决定，定系坚持啦？咁咧。唔系，听埋先。 后悔啊！你咁 讲，唔系，佢就话咧，因为佢两个呢一对情侣咧，就开头就打电话同佢讲话想退订啦，咁佢唔理佢啦。咁咧个经纪咧同呢个业主讲咧就话，喂唔使睬佢噶，佢话我都会照收翻个佣噶，因为买卖双方都可以都要俾佣个经纪噶嘛。咁咧佢就话咁样啊，但系佢要我同我退订。好啦，点知第二日咧翻工嘅时候，嗰对买家情侣就喺。佢嘅大厦门口，即系唔知佢工作嘅大厦定佢住嗰栋大厦啦，应该可能系佢住嘅大厦啫，就截停佢，然后就话啦：你俾我哋退订啦，我哋两个人啱啱俾人炒咗， 哦， 疫情期间双双失业，而最惨系咩呢？因为失业嘅关系咧，咁佢冇收入啦嘛，银行咧就唔批个按揭出嚟， 哦，即系借唔到嗰个 mortgage 冇啦， 冇批到。 咁然后咧，佢仲话咧，因为嗰个订金80万咧，系佢哋嘅血汗钱嚟嘅，用嚟开饭交租。 喂，我觉得咧呢件事咧系常识问题啊。 系点咧？ 系如果呢个本身系一件真人真事发生嘅话咧，嗰一对买楼嘅情侣咧，如果佢冇讲大话嘅话咧，其实佢系常识不足啦。 点解？ 咁你又唔系等个按揭批咗先走去做咁多嘢嘅咧？ 哦， 系 啊， 嗰个步骤啊，系啊，去买呢个新楼嘅嗰个经纪都有责任。 系， 但系而家你反而揭穿咗第二样嘢。 唔系，等先。嗱，呢个我惊我搞错。佢有冇可能系佢批咗，但系因为佢冇收入咧？银行会 唔会 收翻噶？ 咁系 call 窿咧，如果系就 即系会唔会因为咁样银行收翻佢个按揭噶？ 我唔知啊， 唔会咁。 不过啲我都听过有啲朋友话，如果你买楼咧，唔该你走嚟走去咧，入息审查你自己嗰个有冇能力先。 唔系佢而家冇一份工啊嘛。 我知 系啊。 咁就系讲 佢冇一份工，佢咪可能系咪诶银行？ 但系银行冇唔会话突然之间你而家。批咗嘅，然之后跟住话你冇一份功能，我唔批啦，咁唔会咁样噶嘛。 咁啊系，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咧，会唔会就系 搵翻份工噶嘛？ 会唔会就系头先阿彭爷讲嗰个次序问题咧？即 系 佢未申请按揭之前，佢就已经去咗，去咗俾咗订人咁样。嗱，呢个第一啦。咁然后第二，佢就话咧呢笔钱系佢血汗钱用嚟交租啦，咁样。好啦，咁嗱，你撇除佢系咪即系蠢咗啦个步骤咧？咁嚟到呢一格，你会唔会？退俾佢。 哦 ，sorry， 我都会打翻个折咯。 打翻个折，即系唔会俾晒佢。 即系啦。 系。 因为 算好心咯，算好心咯。 我谂都系，我谂即系起码大半咯，我要杀订。 啊，系。 嗱，因为即系而家你个 case 系你冇工做，你想留翻啲积蓄嚟慢慢搣嘛。 系啊系啊。 难保你好聪明啊，你两公婆可能下个礼拜就揾到咧，咁我咪好蠢。 系咯。 俾翻晒。 即系咁讲，因为都真系呢个成交嚟噶嘛。 系啦。 譬如嗱，因为其实明白佢嗰个苦况嘅，但系可能我因为接咗你。case 即系我其他啲冇再联络咯， 我成交唔到噶啦， 系啦，可能我有一个更高嘅价都唔定嘅，所以就 系好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即系个业主咧， 直接嗰个业主啦， 系啦，个业主咧，佢就有啲耳仔软，佢一听到佢就话啊咁惨啊，你哋又冇工做，又冇窿，又要俾人取消按揭，咁啊又冇血汗钱，咁咧佢就话有啲心软，咁咧但系佢就人之常情咧，就话即系冇理由。我喺度翻工嘅时间，你喺条街度截住我，我就大喇喇话得啦，80万俾你啊，咁样。 系啊， 佢话我可唔可以咧翻去同我经纪咧商量下先啊？咁样。 点解唔同经 纪商量，唔同屋企人商量。 系啦，佢就话咧要透过经纪处理，因为我谂咧佢都系唔想买卖双方咧，唔想再直接交流咁样。谁不知佢话咧个情侣一听到咧要透过经纪去讨论咧， 跟住就 嗱，根据个形容吓，顿时变面， 变脸， 即系话嗰个求诶嗰 对情侣， 嗰个求情样冇啦， 冇错，由呢一个咧又挨又西咧就变成咗咧又打又闹啦。 系啦， 佢个语气咧开始变差，咁啊根据佢形容吓，佢形容咧就包括有以下嘅对白嘅。做人最紧有良心啊！你知唔知啊？你啊，啲阴质钱嚟噶，你代咗你有报应噶，你啊，你啊，你有个女咁细啊，你都想教佢做好人噶？ 连我个有个女都知啊？ 系 咁，我可能即系咁，你买卖双方，你开始即系大家已经落订嘅时候，可以倾得多啲啊嘛，个家庭背景 系啦。 但系佢唔应该攞人哋个女出嚟咁样讲啦吓。 佢话咧又跟足业主半条街，令佢咧越谂咧就越不安，因为咧佢话嗰个男女咧就提到佢有个女，咁即系可能好正常，你上到屋企。你睇过可能都知道你家人仔乸噶嘛，但系喺佢嘅眼中咧就系、 是， 喂你无端端唔好提家人啦，好惊噶嘛咁样。佢话咧佢惊到咧，即系个业主咧第一时间咧就叫同老婆同个仔女咧，同个女咧话呢轮咧唔好行正门啊， 哦、 即系佢惊咧一出入大厦咧俾人骚扰，因为佢可以喺你楼下拦截你啊嘛。 系啊，即系因为佢自己本身已经俾佢哋截咗啦嘛。 系啦，佢话惊对男女咧就会骚扰佢哋，咁咧佢话咧而家业主咧都唔知点算啊咁样，咁所以咧。於是乎就， 但佢冇喊打喊曬，只係話你啊咁樣即係。我 会去备案咯，如果咁。 嗱，而家咧佢就话啦，有啲人就问啦，应该点处理？咁咧， 嗰个业主咧，我就如果惊嘅话咧，我首先去警局嗰度咧，就先备咗一个案先。 系。 未发生，但系我想备案先。咁呢个系可以嘅，我自己试过。咁、所以冇问题嘅。咁、之后如果真系有乜嘢依郁嘅时候，你就可以有根有据去 call 记者，唔系 call 呢个警察嚟。 系啦。头先嗰个就啱嘅。 系啦，唔系啦。咁但系如果你我哋撇除佢有冇刑事成分咧？如果只系去到最尾啦，佢已经挨你啦，但又闹你啦，又吓你啦，又求你啦，最尾其实佢目的都系你俾翻订我啦。咁而家嚟到呢一格，有冇任何动摇？ 一个先都唔俾， 一个先都唔俾啦，因为佢闹咗你， 佢令我惊。 系。 如果去到咁样，即系由反转猪套系 A 嗰啲咧，我咁又真系好难同情你，我都明白嘅。但系你呢个态度好似都唔得，攞唔索偿唔到咧，你就变咗咁样，即系个本质唔系咁咯。 系啊，但系如果咧佢唔系个态度咁差咧，就翻翻头先嗰句。 我觉得佢态度唔系好差，我真系 态度唔差， 真系咩嘅， 系啦， 真系俾翻啲佢嘅，但系就唔会俾晒咯。 系啊，我怀疑咧，可能喺我哋市面上咧好多呢种情况噶啦，买楼嗰嚿钱可能就大嚿啦。但调翻转，譬如买车咧、可能你都会试过，无论你买一手车定二手车咧，即系咁，究竟当你俾完订之后，你哋有冇试过咧？你作为嗰、那个，你作为嗰个车主啊、你有冇收到同样嘅情况？就唔好意思，师兄，我一譬如突然间冇咗份工啊，我唔买车啦，系啦，我虽然我就同你，譬如可能俾咗几多50,000订定咩都好咧，可唔可以唔买啦？取消一日就俾翻钱。即系如果可能呢啲情况咧，唔知道大家有冇都遇过？ 多啲嘅，因为嗰啲个数额细啲。 系啦，嗰啲数额细咧，可能你会觉得话，譬如话我收咗你20,000订，唉、算啦，当 俾翻你啊， 俾翻你啦，你可以唔俾嘅，其实都 系，其实可以唔俾，因为你收咗啦嘛。 不过都真系，如果系买卖楼宇啊，或者铺啊，顶让个铺啊嗰啲咧，那个银码咁大咧，就真系两难嗰个嘅局面会强好多。 唔系，咁同埋一定要即系唔好私底下做啦，真系揾嗰啲叫做中间嘅 agent 咯。 系啊， 系咪咁好啲？嗱，头先佢话一讲同个 agent 讲嘅时候，即刻反脸喎，系咪先？ 系啊， 会唔会件事喺个 agent 嗰度出现咗啲咩情况咧？咁嬲咧？ 唔知啦，唔系可能佢会觉得佢系跟即系从 agent 嗰度讲嘅，即系冇得讲咯，咁样可能。 可能系啊，因为 agent 佢话佢你咁样，我咪冇咗单生意，咪冇钱收，你傻嘅。 系啊，因为可能 agent 可以咁嘅，你照自己退翻订，但系你双方都要俾佣金我咯。但系咁你话啦，你点收得到嗰个买家啫？卖家，你单嘢都 call 咗咯，冇咗喎。系啊，所以我谂经纪咧，佢冇可能话。即系如果唔系佢又犯法噶咯，经纪如果咧话你呢单 之后收，但系未成交，但系 又未成交，又收双方佣，佢咪白做，咁啊真系唔得噶，真系。 所以就咁而家嗰啲有冇网民去 comment， 即系有啲咩留言？ 网民 comment 咪同我哋头先大家 差 唔多， 系啊， 系啦，有啲就话我捐咗都唔俾你啊，有啲就话你咁样闹我，我仲要俾你，跟住我喂呢啲点叫阴质钱啊？你情我愿噶， 应该好多啲网友佢哋可能做呢行噶，即系楼宇买卖嗰啲，佢哋会更加清楚，可以俾到啲真知灼见。 同埋唔系，我仲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根据头先个讲法咧，就算阿彭仔你想做好心，头先阿田都话噶，我退个七折啦，即系譬如我收七成，我俾翻三成你咧，其实嗰个经纪咧，唔系个经纪都系受害人嚟嘅。因为单交易，单交易冇买卖到啦，佢系咪即系等于都攞唔，系咪攞唔攞到得翻订嘅咧？真系， 定系攞部分嘅咧？ 即系如果单嘢取消咗， 打输咗我都要攞一部。 系啦，佢应该系照攞佣金噶，唔关我事噶嘛，你自己取消啫嘛。 唔系，因为佢都去到已经系落订， 落咗订啦嘛， 即系话呢个交易已经 系啊。哦，咁所以系啦。喂，如果熟路嗰啲咧，喺网上同我哋又更正多少少，即系会唔会咧？无论系个业主你俾唔俾翻订佢都好咧。取消就取消硬噶啦，因为佢都唔会再成交落去啦嘛。 因为佢成交唔到啦，已经。 咁但系嗰个佣金系咪都要照俾噶啦？应该 零啊，定系有翻咁上下嘅？ 应该都冇得走噶啦。如果唔系，我谂啲经纪咧，咪冇晒保障咯。即系所有生意跟到最后咧，就个订就俾业主杀咗啦。咁啊，自己一蚊都冇喎，咁啊都要生意白做噶咯，应该。 有啲听众都系咁讲啦，佢话佢话捐咗都唔会俾佢。 系啊，有啲人都会咁样，系啊，真系。嗱，呢个就真系密切留意啦，所以咧。我都话啦，喺人情同埋金钱之间，你会点拣呢？ 好想一喝会饮醉，好想一份会死去，好想不去探讨过活有几累，不想触碰那心碎，如提起都算重罪。毫无权利得搞谁，孤单一个人，将苍天把你都遗弃，赶尽杀绝。你的内心始终对你讲，绝处有你守护你。只请你不长大。哭得出自可释怀，松绑心里的小孩。如若你累到就快崩坏，何用说服到旁人了解，随意大声嗌，诚实告解。Everything is alright. 哭不需理由，乐观这种爱否定你，抛下装扮。让哄笑有个出口，你都可自救。只请你不长大，哭得出自可释怀，松绑心里的小孩。呜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通告，提供国家安全教育框架，要求初小学生认识乜嘢系香港国安法。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初小学生只系需要知道国安法嘅四条罪行名称，无需知道详细内容。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初小学生起码要知道国安法针对哪几种罪行。如果学生能力较高，例如想了解何谓颠覆国家安全，老师可以进一步解释。 對於通識科改革之後會唔會偏重國家正面資訊，楊潤雄話：課程配合學生未來發展，以香港一國兩制制度嘅由來，進一步了解國家改革開放之後嘅發展以及世界觀等。佢又話：香港發展離不開國家，新課程有助學生尋找機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建議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執業。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張宇仁認為，對於海外醫生是否一定識英文有保留，認為可以只是識中英文的其中一種。張宇仁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爭議的核心並非醫生用什麼語言行醫，而是外界對於內地醫生質素的疑慮。身兼醫委會委員的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在同一個節目說，本港醫療體系以英語為主，包括文件、醫療術語等。他又說，現時醫生短缺不是最嚴重的階段，反而欠缺病床、護士、抽血員等的資源。警方破獲670多公斤華爾氯胺酮，市值大約4億3000萬元，拘捕一名人士，警方稍後會交代詳情。南韓新增37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累計感染人數突破80,000。新增確診病例大部分是社區感染，主要來自首都圈，雖然確診個案事隔三日再次回落至400宗以下，但是有意見認為春節假期回鄉人流增加，加上境內陸續出現變種病毒集體感染，可能令到南韓在春季出現第四波疫情。南韓外長康京和批評個別國家囤積疫苗的做法有損公共利益，只會令到疫情大流行長期持續，強調與疫苗民族主義劃清界線，確保疫苗價格合理並且實現公平分配是至關重要。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乾燥同溫暖，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週末至下周初天晴溫暖，早晚有薄霧，下星期二、三雨勢有時較大，隨即同農曆新年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76点，升262点，总成交金额1,30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64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快手报307.2。腾讯控股745元，升9.5；阿里巴巴258.2，跌4元；小米集团26.55跌1元；中芯国际25.5，跌1.8；美团402元，升1元；港交所521.5，升10.5；保利协鑫能源3.31，升5仙；银河娱乐66.9，升4.15；盈富基金29.52，升2.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5.56，瑞士法郎0.904，加元1.283，人民幣6.478，英磅對美元1.367，歐元對美元1.196，澳元對美元0.759，新西蘭元對美元0.715。日經平均指數報28,713點，升368點。港金現價報16,610元，跌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42美元，卖出1,796.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由于有汽车着火啦，喺鲤鱼门道噶。咁而家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咧，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反方向咧都有封路措施，咁影响到而家鲤鱼门道一带嘅交通咧都系非常之挤塞噶。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啊，塞到去丽晶花园咁远。咁另外将军澳道去东隧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嘅欣怡花园。咁由于反方向有封路措施。影响到而家东隧的九龙出口咧，就塞翻去东隧噶。咁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咧，就去到北角警署；西行咧就去到太古城噶。咁揸车朋友咧，真系留意啦。咁再讲多次个位置，由于有汽车着火，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启田道嘅回旋处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反方向咧都有封路措施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一带嘅交通咧，系非常挤塞。特别咧系影响咗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排到去丽晶花园，将军澳道去东隧啦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咁由于东隧嘅九龙出口啲车去唔到，咁啊倒灌翻去东隧啦。咁而家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北角警署，西行咧就去到太古城啊。咁啊揸车朋友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另外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丽港城噶。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丽港城。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咧就喺学园街。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丽景华景山路海丰花园上行啦，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崔洁彤。 梁荣忠， 听到呢啲音乐谂紧乜嘢啊？ 你就嚟要派利是咯。 仲有咧？ 就嚟收你啲利是咯。 梁荣忠、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新年都系晨光第一线。你咁大个人，冇谂过派利是俾人嘅咩？ 冇、啊。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啊，有个啦字咁， 系有啊。 好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霜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霜快活人。 又要提提你啦，准备点唱，准备点唱。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咧，可以稍后打电话嚟啦。我哋丰收快活人面书咧，大家咧都可以留言嘅。咁跟住咧就之后打电话嚟咧，我哋12点之后咧就播你出街吓。 冇错冇错。 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353都等紧大家嘅。 系好。 喂嗱，由于咧而家咧疫情关系啦， 嗯， 咁啊啲细路仔。个个都喺屋企上堂啦， 系 上视像啦， 嗯， 咁会引嚟一啲咩问题呢我想问， 好多喎、啊，而家好难再数咯， 阿哥，系咯，系咪家居嘅问题啊？即系譬如争资源啊？ 哦，咁争资源就已经系噶啦，咁但系已经因为由于咁耐时嘅时间啦，咁、家长已经处理好啊，呢啲争资源嘅问题咧，已经系旧年已经， 你要收窄范围啊，我哋都系有好多啦， 系、哦、啊，就系讲紧咧佢哋诶嗰个坐姿啊， 坐姿有咩问题？ 我想话咧，真系话你长期咁样坐喺一个位咧，因为佢哋诶间唔中会有小息噶嘛，喺学校 系咯， 咁同埋咧即系学校啲凳咧系会得冇 sofa 噶嘛，系咪？ 冇咁。舒服啊！ 好不直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咧，你坐喺度咧，其实你想懒啲咧，即系或者即系 撇啲 斜啲都唔得噶嘛，因为老师望实噶嘛。但系你喺屋企唔系啊嘛，你喺屋企你动高脚又得，你抹大脚又得，咩都得嘅时候咧，佢话咧好阴公猪啊！ 点啊？ 咁咧就有1688个同学咧，同学仔咧就接受咗呢个叫脊骨检查。咁你估？当中有几多个 percent 个腰骨系有问题 啊？九成啊， 真系九成啊， 九成啊， 有97.6% 有 97.6% 你谂下， 咁咪即系得二点几冇？ 几乎系啦，几乎100% 咧，全部都有问题啊！佢话比旧年咧增加咗成18.7个百分点啊！佢话咧嗱，阿豪仔你都未话你两个细路开始用呢个视像上堂嘅时候咧，佢话咧佢个问题就系出自咧寒背啦。同埋咧个头部向前倾啊，即系话佢嗰条颈咧就唔系正常咁嘅位置咧，系会向前倾，因为成日喺度装个 mon 啊嘛，或者系褪前啲睇，可能分分睇唔到啊咁样咯。佢呢个问题咧会日后咧影响嘅小朋友咧嗰个发展啊，因为佢由小学开始啊，有啲仲系由幼稚园开始咧。佢话脊椎问题咧，佢话哇，佢话好唔掂当啊。跟住脊医咧，佢话脊医话咧上呢个视像课咧，佢话引致到嗰个姿势不良咧，佢话长远。可以影响他们一世的，他说你快点。 我想不用这么快讲到一世啊。 都差不多啊，你弟弟哥的发育是不 是？你有没有发觉呢很矛盾啊，如果呢我们之前不是上 Zoom 呢，即是你正常上学呢，那段时候我们的脊椎面是什么问题啊？记唔记得？ 如果我哋 冇错，嗰阵时就最中意咧，啲传媒就做嗰个调查咧，就攞啲唔同嘅书包咧，摆喺个榜度。 门口称 系啦，摆喺个学校称啊嘛。哇，你孭住你阿妈翻工，重成咁嘅，跟住又话咧，啲僆仔全部都即系脊柱又弯啊 ，S 啊又成啊， 又成只龟仔咁样。 咁而家啦，你唔使攞功课翻学啦，你直情喺屋企啦，悠悠闲闲啦，你又会坐得耐，所以你腰骨又痛。你话咁即系点啊？我哋啲僆仔咧，其实条腰骨咧，无论翻学定系喺屋企。都是腰骨挛的、 哦。咁可唔可以咁啊？翻学嘅时候可唔可以真系唔好带晒咁多书，或者系嗰个课堂嗰个安排同埋，即系得唔得咁样咧？即系嗰啲簿咧，可唔可以摆一啲喺学校咧？因为小学其实唔可以嘅，小学全部拎翻晒翻嚟嘅。 你关于呢、這个即系带太多嘢翻学嗰个影响个学童脊骨嗰个问题，就已经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又话喺学校装 locker 或者系用电子书啊等等啦。 啊，跟住而家。有啲书包咧，咪话有功能嘅， 或者拖鞋啦吓。 系啦， 而家呢一个咧就真系新啲啦，因为我系个啲同学要喺屋企嗰度 online 上堂，就真系多咗。而家你喺屋企咧，佢嗰张 sofa 一定系舒服过你学校嗰张凳啦。咁你自然咧坐到咧又撇啊，或者系冇腰骨咁样。 系啊， 咁呢一点啊真系新嘢嚟嘅。我同意啊，系即系变咗系咪？家長父母啊，佢哋要睇住個細路哥喺屋企上堂嘅時候 online， 你都係要幫佢設計埋嗰個坐姿啦。 要啊，嗱，所以咧應該做生意嘅人咧，乘勢而起啦。嗱，雖然嚇而家咧就疫情，我哋當係水尾啦，因為有機會復課啦嘛。即係如果你做一啲嘢喎，咁、但係咧，如果你舐呢一陣水尾嘅話咧，係咪可以推出嗰啲叫做咩啊？在家 Zoom 椅啊， 健康椅係咪？ 健康椅啊，人哋打機咧就有電競椅噶嘛。 嚇、有嘅咩？ 有，好耐啦。系啊，其实佢系嗰啲，即系譬如话嗰个枕啊舒服啲，又或者咧有阵时个有个手枕啊俾你晾住啊，总之样样嘢咧都 符合咩人体力学嗰啲咁嘅嘢噶。 系啊，我相信有啲 系咪可以嚟呢个 Zoom 嘅Zoom 学椅咧？ 其实坊间啊已经有一个大品牌咧，佢已经有佢嗰套咧，成套喺屋企在家咧嘅。 系咪张台又可以升高升低嗰啲啊？ 系啊， 好多噶，好多噶， 嗰啲咧 都唔平喎。 但系如果我 嗰啲几千人 嘅嗱，我有体会嘅，我哋同事咧，我哋电台有啲同事咧，佢哋有订过嗰只咧升高升低椅噶台啊。咁你知唔知佢结果系点啊？ 就系俾佢成日玩啦。 我大人细路都用得噶，因为咧佢嗰种升高升低咧好大嚿噶。 佢升到好高咁， 可以升到好高噶。佢直情系咧，譬如话你系佢有个好处系咩咧？佢方便你企喺度做嘢啊。 哦， 因为有啲人腰骨痛就唔想就坐低啦。咁咧佢嗰张台咧，你直情系咧另外装多一嚿咧，好似变形金刚咧喺呢个台面上面噶。摆一张台喺你张台上面，然后咧就好大张重嘅，然后油压咁样咧，你好似揿个掣咧，佢就嘟，哇！直情好似中间有个钢筋水泥咁样咧。 但系阿曾志豪，你话嗰个朋嗰个同事买咗之后， 个结果系咁样嘅。开头买嘅同事咧就举例啦，就系阿强嚟嘅。我第二个礼拜去嘅时候咧，张台已经去咗阿明嗰度啦。 咁快？ 因为佢唔用。 点解唔用？ 佢 都冇用。 佢觉得太麻烦啦。嗰嚿嘢好好，即系你每一次都要将佢升高啦。咁然后咧，你又企喺度。佢话咧，佢玩咗两次之后咧，佢话阿明啊，你要唔要啊？俾咗阿明。跟住我第三次再嘅时候咧，阿明咧已经系咧好似鸡肋咁样咧。唉，俾咗我啦，我又唔想用。唉，不过算啦，咁啊俾到啦，老细嚟噶嘛，嗰个又冇得推噶嘛，俾佢啦。好好笑噶，真系。嗱，但我话咧，如果要设计呢个 Zoom 嗰张椅咧，咁好简单嘅啫。嗰张 Zoom 椅咧，应该就有个时间制嘅啫。每到30分钟 就会震， 张凳咧就会成个。甩咗个厅， 咁啊吓死细佬！ 唔系，佢就会提醒你，你要自己起身，因为你咁样先至能够令到佢有活动噶嘛。 呢个设计 系咪啊？ 因 为 嗰啲闹钟咧，佢会粉身。 冇错啦，即系每半个钟头咧，可能就诶、哎，你个 pat pat 仔要离开张凳啦。 专家都建议佢话咧，学童咧喺上完30至40分钟咧，唔该你行去伸展一下自己啊，嗰、那个脊骨啊，即系 咪就系咯， 下咁样。 系啊， 我哋话斋咧，佢真系坐喺度就坐喺度， 然之后够钟会散开啊， 散开啊。即系嗰啲定时定候，系啦。如果唔系咧，就做按摩椅咯。嗱，你讲开呢个 Zoom 咧，其实嗰阵时我都见过有单新闻咧。系一个叫做你可以话曳啲嘅解决方法嚟嘅。咩叫曳啲嘅解决方法咧？咁咪叫你个仔唔好上 Zoom 咯，搵人代佢上咯。 你唔可以咁样教人哋。 系啊，呢个咧嗱，其实系之前嘅新闻咧，我忍咗好耐噶啦，而家咧好快同你讲啊，都系同 Zoom 有关嘅。佢就话咧，内地咧就因为知道好多人咧都要用呢个方法 啦，全世界啦都唔系。 佢哋就有呢个咧网上咧 代 顶包代 Zoom 系啦，其实呢句最重要啊。 顶包代 Zoom 系咩字？ 系啊，即系好似人哋嗰啲咧，即系顶包代帽咁样咧，而家顶包代 Zoom。咁咧，系啦，佢嘅玩法系点样咧？嗱，第一咧就话，如果咧净系影额头啦，影头发啦，咁咧就可以平啲。如果咧要答埋问题咧，又再贵啲。 咁有冇影样？ 有啊，如果影样嘅话咧，又要再收另外一啲价钱。 咁啊，即系要搵翻一个咧，同你个仔或者你个女差唔多样。 唔系、哦，佢系点样咧？佢其中有一招咧，就好似你睇咧，汤告老师嗰啲特务片咁样嘅。佢话咧，因为咧佢要我哋影样，咁我点走堂啊？佢话唔系咁样嘅，你咧你先拍一条片，5秒就够噶啦。 丁格啊， 冇错。佢话咧 insert 嗰条片入去咯。 佢话咧你拍嗰条片系点样咧？不停眨眼。重复做嘅，又或者咧耷低头做功课， 周围令啊，系啦， 冇啊。 咁然后咧，佢就话啦，梗我头先都讲咗呢啲系曳噶嘛。佢话咧，你拍呢啲片之后咧，就交俾佢，佢哋就会话俾你听咧，你点样咧可以当 insert 落去咧？譬如话咧，喺个 cam 里边咧，老师见到你个画面咧，永远都系哦，点解程俊鹏系咁眨眼嘅？佢眨咗成个钟噶咯噃。 今日肯定俾人揭发。 同埋佢得闲无事啊，耷低头做功课咁样咧。咁但系咁你不如有诈噶嘛？佢话就用呢个方法咧，就嚟。收钱啦，教你点样呃人哋唔上堂啦， 呢个真系已经有过噶啦， 有啦， 真系唔 得啊， 真 系唔得啊。OK， 好啦，听我特别消息， 系啊，特别交通消息啊，头先都讲咗啦，因为咧车辆着火啊，鲤鱼门道往东区海底隧道方向咧，近启田道回旋处啊，全线现已封闭咗啦吓，咁啊影响观塘道啦、观塘绕道同埋将军澳道往东隧方向非常之挤塞，现时东区海底隧道香港往九龙方向咧，实施间歇性嘅封闭措施，驾驶人士敬请考虑改道行驶。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哇，好浪好浪添，好气一浪接一浪啊！我想话。 系啊， 我哋首先呼吁电话先，因为咧我哋亦有专业同学仔翻咗嚟啦吓，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佢唔系专业咩？ 专业，但系佢唔系同学， 佢唔系同学仔咩？个样好后生， 系啊， 同 学嚟嘅咩？ 未戒奶咁嘅样。 好啦，电话号码你羡慕啊？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有啲咩想讲嘅都可以留言吓，同埋喺我哋嘅面书里面。好啦，佢嚟到咧今日啦，已经系立春，虽然立春咗啦，已经到咗牛年啦，但系咧，我哋大多数人咧都会计呢个正月初一啊，农历年啊，农历新年啊嘛。咁啊，今日咧系年廿四，旧历年廿四，下个礼拜就系大年初一啦。 系 咁啊，系啦，咁啊，大家准备咗啲乜嘢新年嘅嘢咧吓？我想问你，点解冇咗任务？ 利是封咯，买咗利是封咯。攞咗啊，買咗啊，上次咪話有啲貓貓狗狗嗰啲得意利是封咧， 靚嘛， 係啊係啊，咁、樣咯。 仲有啲咩準備咗啊？ 唔準你咁話佢嚇，佢一間聽到 幫你啊， 唔得㗎，我翻袋咪我手真係。 喂，唔答我嘢㗎喂。 咩？你答咩？我咪講咗咯。 係好啊，準備利是封咗咧。 係咯。 我講。 好啊。 我咧就一樣係利是封準備咗，唱錢唱咗。 係。 跟住就莲花本来谂唔 听日买咯， 唔谂住买嘅本来，不过而家见佢，喂，听日开花市，咁我会去行下，睇下会唔会买到咯。 买啊，要买啊，帮衬下啦，因为自己 又消费啊。我买，但系我会只系买俾自己屋企。 哦， 多谢你。 我爸市啊，喺呢个 office。 唔系，多谢你，二台是你家。 点解因为俾人话你买咗两盆花？ 唔系啊， 俾人话你咩？ 我都话咯，我今年搬咗咗我。而家調離咗呢個廣播大廈嘛， 哦，佢運唔到嚟， 買啲花擺廣播大廈做乜啫？益你哋啊？ 哦， 點解唔好咧？ 係啊， 唔中意 嗱，都係嗰句啦，個二台好你都好噶嘛，係咪先？ 咪就係 啦，你個直播室啊嘛， 係啊， 睇下點咧？ 好啦， 好啦，嗱，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係唔想新年咧唔吉利嘅時候咧，之前準備嘅嘢咧就真係唔好有嘢出錯，例如。贴废菜，贴咗未啊？ 未啊？ 你有冇过自己屋企啊？ 唔系，其实好似旧年嗰张都未搣。 嗱，咁你就要听。 唔系啊，我唔系好兴贴挥春嘅。 你写就多嘅。 系咩？哦。 因为整个挂饰咯。 系咯，都 OK 噶。 OK， 系咁挂饰都系一件事嚟噶，讲紧。嗱，咁啊有报章分享咧，就系贴挥春咧有啲嘢注意事项噶，原来。 例如。 贴几多张先为之啱？ 哦，双数系咪啊？系咪咁计啊？ 啊，咁你讲啊，你 好事成双咯。 有几多张为之啱数啊？ 系八张，发啊嘛。 啊，又俾你个噏中 啦。唔好贴七张， 咁梗系啦， 八 张。 嗱，八张系啦，因为咧， 嗱四张都唔好嘅，虽然系双数。 系 exactly 啱啊，即系啱晒，四张一定唔好嘅，八张就好啦，咁样。 咁点解唔六张咧？ 系啦，咁啊， 系啦， 六。冇话唔得嘅，嗱，其实咧佢有分嘅， 好 啊，原来咧佢就话咧，譬如一家人咧里面咧咪有好多唔同嘅生肖嘅， 系啊系啊， 嗱唔同生肖咧，佢咁讲啦，报章咁讲啦，就话咧属嗰啲咩金木水火土嗰啲咧，都有唔同嘅张数咧可以贴嘅， 好 系啦，咁譬如咧嗱，属猴属鸡嘅吓，咁咧你咧叫做咩啊？五行里面属金， 哦， 佢阿叔爷咧就贴四张啦，五张、九张同十张嘅。咁啊，当然你自己拣啦。 我间屋冇晒鬼咯。 喂，咁你自己拣咯。咁你咪贴五张。 系你好似人哋嗰啲执白嚟嗰啲咧，贴喺度封住咗。 喂呀，大家嚟 打交叉添 好啦，总之四张、五张、九张、十张系 O K 佢哋嘅。咁啊，属虎属兔嘅朋友又点啊？佢系属木噶。咁啊，跟住咧可以贴一三六八张。 哦，一三咩话？ 一 千几张啊，贴。 一张、三张、六张、八张，哎呀！ 边人贴一张挥春噶？ 即系咁讲啦，系啦。咁啊，跟住咧系属鼠同属猪咧，你系属水嘅，咁你可以贴一张、四张、六张同九张嘅。 哦， 系咯。 咁我想问下啦，一单调，单调， 嗰个 O 爆字幕啊！ 今日你一家人四个生肖咁点啊？揾高因素啊？ 系 咯， 嗱，头先 强子咁点啊？ 点飞啊？你都要有个范围噶， 强子咁点？ 你听我讲埋人哋其他生肖先啦。咁啊，属蛇属马嘅咧，佢话咧五行属火，咁啊，所以贴两张、三张、七张同八张。 Okay. 属牛啊， 特别好买。 属牛 二张、两张、三张、七张，特别好买。 属牛、属龙、属羊、属狗咧，佢哋属土嘅，咁啊，所以可以贴两张、五张、七张同十张。所以正正头先咧，你就 呢条就考你啦，程振鹏，请问贴两张嘅咩生肖？ 系计总我啊！ 嗱，所以咧就系话啦，由于啊你一家人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生肖啦，咁所以咧佢就话啦， 色彩转变嘅 四张同四张就唔好贴啦，佢话贴八张啦，咁又有发发声咁样咯。 咁即系其实都唔使讲究啦，讲完一轮之后佢自己攞个数嘅啫。 唔系，如果程振鹏得佢一个嘅，佢咪自己计自己咯。 咁但系头先你明明有啲生肖系贴一张嘅啫嘛。 阿鹏仔，你可以贴两张啊嘛，二五七九 系 系啊，我印象几大啊。 贴七张真系有型啊。 唔系，我属水。 你属水咩？啊系，你属水嗰个咧。 你计大我啊你啊。 啊一四六九啊，咁你。 你属女咧？ 咁咪贴一张咯，可以。 好啦好啦。 好啦好啦，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啦睇先啊，我睇睇先。啊，仲有系啦，因为咧有啲生肖咧，佢又话计生肖噶嘛，先 系 咪？贴几多张又计生肖？原来咧贴乜嘢字眼嘅徽春咧都有计生肖。 譬如咧，譬如咧， 嗱，例如属马嘅，唔 系我属马啦， 属鼠同属马系唔夹嘅， 系 相冲嘅。 O K， 咁有啲咩字咧？咩字嘅徽春系唔好贴喺屋企？ 有个马字同埋有个鼠字嘅唔得咯。 系啦， 即系对方嘅生肖唔得咯。 系啦，咁属鼠嘅屋企人咧，佢话就唔可以贴有马嗰啲嘅徽春，例如有咩徽春系 马到功成咯。 啱啦，马到功成同埋龙马精神 系咯， 就贴得啦。 鼠啊，真系谂唔到咩字徽春系有鼠字。 鼠咧就夹硬 鬼鬼鼠鼠。 鼠就啱啱即系嗰啲生肖年先话咩鼠年 鼠来宝啊嘛，系嗰啲啫嘛。 所以咧，肖鼠嘅朋友咧就话唔可以咧贴呢个龙马精神同马到功成。 系 咁啊，属牛同埋羊咧又相冲噶噃。 哦， 咁有啲乜嘢咧系属牛嘅朋友唔好贴咧？ 属牛嘅朋友唔好贴， 系啦， 羊相冲啊， 系啊系啊系啊， 就唔好贴啲三羊启泰嗰啲咯，即系 又系 全部同对面个生肖有关嘅。 系啦系啦，咁咧嗱，龙咧就系同狗唔啱，咁咧就唔可以贴狗。 哇，九龙咪好唔掂？ 系啊，住九龙就唔得啦，即刻。 咁咧佢话九马亨通就唔啱， 系 咁啊，猴同埋狗咧又系唔得嘅。咁啊，佢话咧龙精虎猛系唔啱属猴同属狗嘅人。 哦， 系啦，即系我讲文章咁讲。 咁系咪属猴嘅人就唔可以买香蕉 啊？你想点咧？ 咁啊，同自己生肖有关啊嘛，马骝食蕉噶嘛。 咁有啲咩系讲紧蕉嘅咧吓？ 蕉气勃勃咯。 我即系就系咁讲啦。 蕉毛毛。 佢话呢啲咧，佢话最好咧，你就拣啲咧学业进步啊、身体健康啊、新年快乐啊咁样。 即系连呢啲都要避讳。 系啊。 咁贴 Merry Christmas 咯，咁样太多忌位唔开心。 系啊，咁嗱，仲有一样嘢就系咧，佢系唔同工作地方咧，喂，你都唔好乱咁贴。 系啊， 例如医院唔可以贴咩啊？ 客似云来咯。 仲有咧？ 出入平安咯。 仲有咧？唔系出入平安要。 系啊。 系唔好贴。 客如轮转。 系。系 啊。嗰啲叫客如轮转。 系啦。 仲有生意兴隆系。 生意 兴 隆。哦，系系欢迎光临都唔得。系啦，下次再嚟都唔得。 欢迎光临，一个新徽春嚟噶嘛。咁啊，至于喺我哋屋企嘅大门口， 系系， 咁啊，究竟贴单数定贴双数嘅徽春啦？ 三张噶要贴 啊？点解要贴三张咧？ 左右恋同埋一个横扁啊嘛。 咁点解系咁样三张法啦？ 天地人三才。 嗱嗱，你有啲近啊，叫做 系。 咁你有啲近， 有啲近啊，攞边头啊，接边头啊。 咁咧单咧系阳数，双系阴数，所以系要贴单数嘅徽春咯。 啱啊，因为九就系阳数最大嘅数咯，所以我哋知道单就阳 啦。咁跟住咧，佢就话门口咧就唔好贴个春字嘅徽春，点解咧？ 因为 唔好贴个春， 因为啲人去到门口一叫就叫咗。 你系觉得啱嘅，因为佢系古时嘅清流同埋妓院咧，喺个门口先会贴个春字， 系啊， 所以真系咧，挥春唔乱贴啦， 哎呀， 想 咯， 叫人好啦，唔好叫其他嘢啦， 真系啊。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格林因为在上任之前发表煽动性言论和毫无根据的阴谋论，被作出众议院两个委员会。众议院以230票赞成、199票反对通过有关决定，赞成的包括11名共和党人。格林在当选议员之前曾经声称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波洛西犯下叛国罪，可以处以死刑，又形容2018年的中期选举迎来伊斯兰教入侵政府，并且嘲笑一名在校园枪击案幸存的少年胆小。格林在表决之前对过往一些言论表示遗憾，但是未有道歉。天气方面，华南普遍晴朗，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会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温暖和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温暖，下星期二稍后至到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和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64%，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51点，升138点，总成交金额1,42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64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快手报305元，腾讯控股740元，升4.5，阿里巴巴257.8，跌4.4，小米集团26.5，跌1.05元，美团398.6，跌2.4，中芯国际25.45，跌1.85，港交所519.5，升8.5，保利协鑫能源3.28，升2仙，盈富基金29.42，系升1.8，银河娱乐66.55，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6，瑞士法郎8.574，澳元5.887，加元6.045，新西兰元5.54，欧元9.2704。每百日元对港元7.3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6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2点，升381点。港金现价报16,610，跌2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13美元，卖出1,79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啊，由于有汽车着火啦，喺鲤鱼门道噶，咁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咧都严重挤塞啊，周围都有车龙噶。咁个位置咧着火嗰度咧就喺鲤鱼门道啦，去翻东隧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噶。咁而家咧就影响到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啊，头先就净系影响到东隧啦，而家来回方向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咧都需要全线封闭，咁一带都严重挤塞，咁亦都影响到啦东隧嘅九龙出口挤塞，咁所以而家东区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香港去九龙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家港岛入口啦，东行啦去柴湾方向嘅龙尾咧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西行咧去翻中环嘅车龙排翻去太古城噶。咁由于鲤鱼门道嘅意外啦，咁影响到观塘绕道去翻东隧方向挤塞。车龙都好长啊，去到丽晶花园，咁影响到太子道东上翻观塘绕道咧就挤塞，咁而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都受影响，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噶。咁另外啦，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啦，近住翠屏南村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所以影响咧观塘道咧就塞上加塞啊。咁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东隧方向，咁啊受鲤鱼门道意外同埋翠屏南村嘅意外影响，咁车龙咧哇好长啊，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啊。你谂下啦，由将军澳道去东隧，排翻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 咁另外啦，啟福道亦都受影響噶，因為啟福道落唔到去觀塘道啦。咁而家啟福道去翻觀塘道咧，都係擠塞，路尾排到去長業街啊。咁啊，塞緊車嘅朋友咧，耐心忍耐下啦。咁由於東隧就塞車，咁所以啲車咧就行曬紅隧，咁所以紅隧嘅車龍咧都好長噶。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回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就接近培正道桥底的东九龙走廊过海，以及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新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路面方面，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都是挤塞，龙尾在城市花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音乐说，彭秀慧的音乐选择。 咁第一隻咧就係分享時代巨輪，即係你講開全民造星啊嘛，即係就咁去行入一個歌唱比賽嘅舞台或者係唱歌，係唔會諗，就係覺得中意兩個字啦，中意，中意夠唔夠咧？佢唔應該淨係中意， 基本咯， 同埋見到嗰種表演感動翻佢自己咧，嗰個我自己係最開心。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说故事，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 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啊，十二点后嘅风骚点唱啊，我而家咧都决定响应头先上 Zoom 嘅建议啊。 咁我都响应。 企一企起身先，腰都痛啊，坐到咧。唔系，同埋咧，我哋咧准备企起身咧，可以唱歌啊嘛。 起身准备唱歌。 系、哦、啊， 运气好啲系嘛。 咦，阿鹏仔都企起身、啊。 诶、欸， 我坐喺度几多差唔多嘅啫、 啊，我都觉得系，唔系真系一样咁咁舒服啦、啊，真系啊！喂，嗱，可以打嚟点唱1872388 1872388啦，我啲朋友仔咧准备听你电话噶啦，咁啊欢迎你可以打电话上嚟嘅， 系我哋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下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453都欢迎大家嚟点唱。 好，我哋先读下啦，你嗰度见到咩啊，朋友？ 有啊， 好你嚟啊！ 我呢边都好多朋友已经咧喺网上咧留咗言啦，咁啊。先有咧呢一位朋友咧就係阿平啊，咁佢話咧我上個禮拜五咧點唱，但係就冇讀到，哎呀唔好意思啊，要你失望嚇。咁佢話咧我有朋友咧就喺威爾斯醫院嗰度咧昏迷，就未可能係未醒啦嚇，咁、咧就請三位主持咧就幫佢呢個朋友打打氣啦。咁佢個朋友咧叫做Michael 啊，應該係嚇。咁佢話咧，我哋班朋友咧就等緊佢醒翻，就可以咧一齊去咧吃喝玩樂啊咁樣嘅。咁Michael 咧就加入啊，不過佢呢個又應該唔會係串錯名喎、 啊。係咩啊？ 係 Michael 唔通讀，即係 Michael 就 M I C H R A E L 啦，咁佢係 M A C H A E L 啊。 哦，可能打錯啦， 就 Michael 啦， 唔要係啦係啦。咁我哋梗係祝福佢快啲醒翻啦， 早日康復。 係啊，我哋喺即係其他地方嘅朋友咧，咁啊唯有用你堅強嘅意志咧，一齊去加油，與面對先得嘅咁樣。 最慘就係而家咧冇得 探佢，係啊，屋企啦。 即係如果佢。 对是的，同埋今日我昏迷紧咧，又收唔到任何信息噶。 所以我哋喺大气电波集气帮佢。 系 啊, 啊, 啊，收到噶。我哋要相信佢会接收到大家嗰种嘅，即系喺脑电波嗰种祝福。 香港嘅医疗咧，大家唔使担心。系啦、啊，希望咧系啦，医院咧里面一定会好咁样照顾佢嘅。 OK，、好，呢度咧有个 Winnie Young 啊，佢就话啦：风叔三宝，你哋好啊！啊，佢都系讲一啲意外嘅。 系。 佢咧就话啦，琴日咧晏昼咧又路经石硖尾咧南昌街。 系。 咁咧就发生一单交通意外啊！佢话咧有一个黑色私家车咧唔小心撞到一架电单车啦。 系。 咁啊，电单车嘅男女咧就抛咗出大埔道度坐低，即系直情飞咗出去啦。 系啊，因为电单车嘛。 佢话当时咧好多路过嘅市民咧停低咧就慰问嗰对男女有冇事啦。咁啊，有一个好心嘅男途人咧就打咗去报警求救。咁之后咧。一男一女咧就由两个救护车安排送院啦、即系佢目睹呢个经过啦。佢话祝福佢哋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佢话咧即系交通意外一单都嫌多啊，祝佢哋咧就早日康复咧，仲要得到赔偿。咁啊多谢读出。咁我哋都要赞咧嗰啲即系热心嘅好市民咯。 系啊系啊 系 啊, 啊，大家守望相助。 即系有时见到咧，跟住行过掂过咧，就算咧，咁我觉得点都帮手报下警啊，叫做系 冇错冇错， 系啊，关心下。 咁但系交通意外真系大家要留意啊，不停有啊，真系啊。 OK， 咁啊，阿龟靓空咧就话啦：早晨啦、啊，你好啊！2月8号咧系佢啊嗰个侄孙啊瑞瑞三岁生日啦，咁啊祝佢咧身体健康，同埋佢嘅家姐咧相亲相爱，咁啊开开心心咧快乐咁样成长每一天啦，咁样啊讲起生日咧，咁啊阿乐富鱼佬咧，咁啊除咗阿咪咪，即系佢老婆啦，咪1月1号生日咧，咁啊原来鱼佬1月26号生日噶，阿咪上次话：哎呀，可唔可以帮我点唱翻俾我老公听啊？祝佢咧身体健康咁啊，同埋生意兴隆啊， 系财源广进 啊，系啦系啦， 啊非常好， 系、okay, 好啦，跟住咧又要继续咧，有呢个点唱咧系来自阿 Janice 嘅，佢话咧早晨啊，风骚三宝，阿 Janice 咧有另一个名嘅吓，我 系 君君啊， 系啊， 君君， 君君，系啦，佢话咧我今日生日啊，哇，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 yes, 君君， 系。 佢话咧今年生日愿望咧就系疫情快啲走，咁啊各位同事咧拍烂档咧就做到咧收牢，大家都身体健康， 系 老细今年加人工俾我哋啦， 好啊，我都想啊， 佢都好正向啊 好啦，咁啊豪仔你嘅责任嚟啦， 冇错， 佢话咧责任 请讲 嚟啦，点咧？豪仔唱首生日歌嚟听下，要超长版本。 嗱，我嘅超长版本咧，读埋呢个特别交通消息咧，唱俾你，因为呢个特别交通消息咧，真系唔好意思又升级咗啦。 系啊， 因应车辆着火啦，鲤鱼门道来回方向近启田道回旋处全线封闭啦。影响到观塘道、观塘绕道同埋将军澳道咧，往东隧方向咧严重挤塞。而家咧东区海底隧道嘅香港往九龙方向挤塞咧，实施呢个间歇性嘅封闭措施嘅吓，系啦，因为头先都未有呢个宣布，而家咧就变咗东隧往香港咧往九龙方向就挤塞，实施间歇性嘅封闭措施。咁啊，大家要密切留意啦。我见到先阿 Didi 都好头痕啊。因为呢啲挤塞嘅消息咧，而家基本上可能每分钟咧都会 update 咧， 一定啊， 仲要越嚟越辛苦噶啦 吓。嗰个即系主要喺佢东区个即系东面咧，东九龙嗰边咧系主要道嚟噶嘛。 总之唔好谂啦，你谂住行东隧咧，麻烦你都系转隧道啦吓，因为而家咧直情系实施呢个间歇性嘅即系封闭措施啦吓。 几好 实 吓。 OK， 好，喂，咁我哋一齐唱啦，我哋一齐唱生日歌啦，头先 超长版。 咦，你真系记得噶？ 记得，你过金鱼记忆咩？真系超长版啦。咁我哋使唔使由点蜡烛？开始唱起啊！ 我哋由个俾个尾音嚟啊！ 噔噔噔噔噔噔 ！Happy birthday to you and me， 君君 I love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唔系我哋延续个歌词落去啊嘛！Happy birthday to you and me， I love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you you 系君君 啊，系啦，继续啦。 嗰个都系 you you you， 系啊， 我爱你沙滩之中系啦。Happy birthday to 君君。Happy birthday to you and me， 君君生日快乐！ 你听人哋叫你唱咧，唱得咁积极 啊！系啊，咁唔系边个唱啫？系啊，得我抛个身出嚟，你睇下。 系啊，人家就点啊，豪仔唱嘛，因为 我哋可以合唱噶嘛，真系。好啦，呢度咧仲有一个咧，原来头先咧个阿 Winnie 咧，仲有一个宝点唱咧，佢就话啦，下个礼拜一咧，2月8号咧就系我细佬咧。 呢一个贤仔牛一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嗯 ，OK， 好啊，阿丽，仲有咧，我都系一个点唱咧。阿 Michael 大哥咧，佢就话啦，星期六咧系佢啊嘅太太阿 Bina 嘅生日啦，喺度祝阿 Bina 咧系你越嚟越靓女啦吓，青春常驻啦，身体健康啦，啊越嚟越锡佢啦，做一个对宝贝仔女都点唱俾佢妈妈听，因为佢妈妈真系太靓。 喂，咁 Michael 大哥嘅点唱应该由你嚟唱喎。 咩啊？ 由你嚟负责唱啦。 系咯，有惊喜嘅， 用你嚟唱啦。 唔使啦，头先唱咗咯，系啊，生日快乐边啊！ 系啊，好啦，呢度亦都有阿志伟咧，就话祝福三宝咧，佢叫陈志伟啊，祝福三宝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系，我呢边都有一个好简单嘅啫，就系咧祝我个仔咧年初六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佢叫做Yu Wen Park。 玉永柏， 玉永柏， 玉永柏， 好。咁喺呢度咧就有啊，佢话 send 啲 email， 佢话你好啊， 咩事？ 真系好啊。佢话咧，我只系冇乜嘢想讲啊，只系想讲嗰啲衰鬼嘅病毒咧，唔该，快走，快尽快喺我眼前消失，好鬼淹闷，足足淹闷咗咧成年啊，烦死人啊！佢话咧可唔可以咧播首开心啲嘅歌？ 可以可以， 我哋系兴奋下咁样开心下，赶走嗰啲。 我而家播呢只歌咧，仲可以消灾解毒噶，因为咧佢系可以咧食咗呢啲病菌噶。佢系边个咧？佢系Pokemon 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打嚟点唱？摩声留言，无人欢迎。 小さくて泣き虫でやかましくて。不思議な不思議な生き物不器用で戸惑って心配ばかり不思議な不思議な気持ち親子ってなんだ育てるってなんだわからないことだらけだ 泣き虫でやかましくて。 やくましくて。 我觉得佢咧，真系咩可以唱啲 歌。 小姑姐啊，咩姑姐啊？ 小姑姐同埋小姑爹咯。 小姑姐。 系啊，喂，要介绍翻只歌先。呢个系啊，琴日都播过一次，但我觉得真系呢个几轻快啊，听到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生物啊，江崎体育啊，同埋阿松本咧，佢哋。是啊 ,Total 是不是读那么 他们。是啊他要跟返这样读。 哦 ,very good, 是啦、啊。 不是贵、啊。 不是贵来自这个是 Pokemon 的剧场版的唱曲。 好我们继续点唱。Ruby 呢就说你们好啊我叫 Ruby 啊首先保祝自己呢 ,1 月31号生日。 是。 啊好开心生日快乐下。第二呢就是呢大女海怡啊 ,1 月10号生日、啊。 是。 那么要身体健康。最后呢又预祝2月9号 ,10 岁生日的二女啊永情啊，咁啊祝祝佢生日快乐、啊、快高长大，最后咧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啊，平平安安。用阿 Leo 嗰句金句就话、Good luck or it's time。佢豪仔啊，可唔可以？哇喺，可唔可以唱首另类版嘅生日歌？点 解要另类咧？ 我唔知道。其实佢一向都好另类嘅，佢冇主打噶嘛，亦都冇主题啦。 我祝你生日快乐，我祝你生日破裤啊！ 你唔好谂住人哋唱完就继续去跟住唱先得噶，你 呢一个就系小精灵版嘅。 我下次研究一下，因为咧我最近睇呢个韩剧嗰个驱魔面馆嘅时候咧，佢哋有一集咧就嗰个爷爷嫲嫲咧就唱生日歌咧就同佢个孙庆祝。 系啊， 咁咧原来咧， 咪录咗佢。 原来佢韩文版咧唔系净系个 melody 一样咧转咗歌词嘅，佢直情成个旋律都唔同噶。 系啊， 系啊， 佢唔要跟嗰个 Happy Birthday 即系佢唔系啦，佢就唔系话咧沙冷气嘿沙冷气，唔系咁样啊，佢直情系成个。 佢唔想 hea 嘛。 佢成个都唔同咗噶，所以我一阵间我试下搵翻出嚟咧，就可以唱个另类版俾你听下。 Okay, 我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来点唱啦，我们网上留言都可以欢迎的。 是啊，咁网上留言呢又有另外一位的朋友啊 ,Alvo, 咁佢话呢三位主持人早晨，咁嚟緊呢四月头呢佢就是会准备生 BB 啊，因为佢预产期喺四月头啊。 恭喜。 咁喺度呢即係祝福佢啦。咁佢呢就话希望 BB 呢到时能够呢平安顺利出世，一定会下。 嗯、 另外呢佢亦、 okay. 都想补足呢佢老公啊生日快乐嘅系几时呢，原来系寻日喎、 啊。祝福佢啊 生日快乐。咁、另外亦都呢佢好好心地啊，佢呢就祝福呢所有失业嘅朋友呢快快找到工作，个个都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 系啊，即系你唔好个个都走去同佢要退翻个订啊，好惨嘅。其实即系你谂起咧，两个都惨嘅。 系啊，都明白嘅，好啊。一班 CPS 嘅小学同学咧，又系啦，又嚟啊！一月咧点唱俾啊？1月28号啊，补足翻咧阿 Sam 嘅生日快乐，希望咧佢咧就继续跑跑出嘅，希望跑赢全世界。系、哦、因为佢好中意跑步翻工嘅，系啊。咁、 okay, 啊、希望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好啦 ，Connie Wong 咧就话啦，三位好开心嘅主持，你哋好啊！我想先祝王家咧就一切都安好， 系 疫情咧成年都冇见过兄弟咯，咩喜庆咧都取消咗啦，好沮丧啊！佢话咧而家净系可以咧同啲好朋友吃喝玩乐，但屋企人就唔得啦，因为相隔太远，可能佢哋即系海外嗰啲啦。咁啊，佢话咧不过好彩咧都见到乖孙，希望疫情咧就快啲过去。咁啊，各位身体健康啊！主会祝福大家平安。 嗯。好，我仲有冇得讲啊？ 好啦，呢度仲有一个喎，阿姐咧，佢就话啦，因为佢姐 ETTC 啊，佢话三位主持好，公司因为疫情关系，寻日炒咗一半人啊， 哎、 一半 咩啊？我哋都睇咗零一炒咗40人啦， 系啊，都好惨啊！即系你讲开零一咧，我见到佢哋有啲即系话后勤嗰啲同事，佢话佢话作为中国人。大时大节冇一份工系真系零舍难受咁、 啊、 样。呢、位阿谢 ETTC 咧，佢就话啦，寻日炒咗一半人啊，由十几人咧剩翻几个，咁啊唯有祝咧炒咗嗰啲同事咧，即系过一年之后可以揾到工啦。虽然大家已经预咗会发生，咁、但系都希望大家健康，疫情快啲过啦咁样。其实咧，你睇翻佢呢个留言咧，你会发现，被裁员嗰啲咧固然好阴功啦，因为好彷徨啦。但其实咧，你就算侥幸留低喺度嗰啲咧， 做死人。 都唔好 过啊！一嚟就做死人啦，但二嚟咧，即系其实我唔知道你的心理压力都好大啊！你会见到唔系嘛？琴日可能同 同佢食緊飯嘅同事咧，今日唔見咗。 即可能講緊咧係好幾年，仲要好可能好姊妹又好同事好朋友咁樣咯。跟住點解留我唔留佢咁樣？ 仲要一組人冇咗一半咧，即係我覺得其實留低喺度嘅同事，其實佢哋都要時間安穩自己嘅心㗎，真係。唯有大家都係咬緊牙關啦，捱埋佢先啦。 到時間啦，真係呢個時勢冇辦法啦。嗱，咁希望有啲咩嘅想同我哋傾偈啊，或者想點唱俾你身邊嘅屋企人啊，咁希望打打有加加氣， 打打有加加氣，好 有打打氣， 冇問題嘅。 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網上留言都歡迎大家 嘅。記得啊，打打有加加氣啊。 係啦，大家要聽新聞報導啦，了解下最新嘅情況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学校有责任让学生了解国家安全，局方发出的指引，给予学校在行政架构等方面需要落一些功夫。例如有学生有不合适的政治饰物等，学校需要向学生解释。至於是否違法，他相信學校可以分辨明顯涉及港獨的情況，如果有需要可以聯絡警民關係主任提供執法或者涉及違法的意見，不一定要立即報警，強調不是要拘捕學生，而是要教好學生。被問到分辨學生是否違反港區國安法的責任是否落在學校，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会安排教职员进行培训，又指学校有责任不让学校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而最终谁要负责需要视乎证据和情况。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建议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来港执业，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張宇仁認為，對於海外醫生是否一定懂英文有保留，認為可以，只是懂中英文的其中一種。張宇仁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爭議的核心並非醫生用什麼語言行醫，而是外界對於內地醫生質素的疑慮。身兼医委会委员的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在同一个节目说，本港医疗体系以英语为主，包括文件、医疗术语等。他又说，现时医生短缺不是最严重的阶段，反而欠缺病床、护士、抽血员等的资源。警方破获一宗涉及超过680公斤的怀疑氯胺酮案件，市值超过4億3000萬元，数目是历年最多。警方在行动中拘捕一名23岁男子，他将会被暂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毒品调查科高级警司吴国章話，不法分子將氯胺酮收藏在通心粉等盒裝的面食包裝內，透過貨運的方式偷運入境。美國共和黨眾議員格林因為在上任之前發表煽動性言論和毫無根據的陰謀論，被逐出眾議院兩個委員會。眾議院以230票贊成、199票反對通過有關決定，贊成的包括11名共和黨人。格林在當選議員之前曾經聲稱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波洛西犯下叛國罪，可以處以死刑，又形容2018年的中期選舉迎來伊斯蘭教入侵政府，並且嘲笑一名在校園槍擊案幸存的少年膽小。格林在表決之前對過往一些言論表示遺憾，但是未有道歉。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溫暖和乾燥，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溫暖，下星期二稍後至星期三初時雨勢有時頗大，隨即和農曆新年假期天色好轉和溫暖。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好，继续翻嚟最尾半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啦，希望你可以咧把握呢一个咧接近新春之前嘅点唱。 系电话号码18723888，网上留言都欢迎吓。April 咧就话啦，祝三位咧主持咧继续开心快乐、身体健康，为听众服务。系今年咧农历新年咧好似冇乜气氛咁、希望我哋可以喺大气电波发放正能量，几喜气洋洋。贺年歌庆祝一下可唔可以？ 一定得啦！祝时多到你想呕啊！ 系咯， 叶宇 而家即刻嚟啊！ 你 惊 人播 系 嘛？ 你看我故乡一片，系咯，声声送旧年，咚咚锵，哎呀真系冇问题噶吓！ 俾住啲前奏你听住先。 我想话咧，真就企咗起身之后咧，佢嗰个活力度咧，同埋想唱歌嗰个能力系 意欲啊，强咗好多啊！ 我唔觉得连嗰个声沙嗰两下都少咗啊！ 啊，唔系啊，因为我都系声沙。有啲听众我见到琴日嘅留言都话：豪仔啊，你把声沙到咁就唔好翻工啦咁样。我都想啊， 唔得，边个养佢啊？ 系咯，我都想。 佢唔翻工冇钱 嘅系。系啊，阴公啊，真系啊！ 阿 Sam H K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喂，风骚三宝啊，佢话咧祝佢嘅细佬阿志仔咧1月8号。祝佢个细佬嘅智仔2月8号生日快乐，日日都咁开心啊！想点一首歌《多喝水》俾佢听，因为佢成日都唔饮水啊！ 听咗， 系啊， 一阵都可以再播下。好啦，呢度咧有一个Kitty 啊，佢就话咧。2月11号是我朋友凤贤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希望疫情可以尽快控制住，亦都祝各位身体健康。我讲了这么多次身体健康，所以我想点的就是我只想身体健康，会活到过百岁，到科不退，拐杖都不可挥，都不就动用。是啦， 是啦。我哋系咪要打啲歌词出嚟？ 我病床中反悔内疚，明明你的错，咚咚咚咚。 字幕个样咁样， 系因为我眯埋咗眼，我陶醉紧啊嘛。 我讲下阿梁妈妈。 好啊，你嘅 梁妈妈佢话啦：早晨啊，男神豪，阿靓甜甜， 喂，南瓜啊。 咁咧就话因为疫情啊。因應疫情啦，咁啊唔能夠聚會啦，咁就麻煩三位咧，即係我哋三個咧，為佢嘅摯愛送上祝福。首先就祝自己一家人咧，牛年行好運，心想事成。另外祝靚家姐、姐夫一家咧都係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仲有兩個兒生孫，阿俊俊同燕燕。快高长大，学业进步。同时咧，年初五就系阿燕燕嘅生日啦，咁啊祝佢咧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恭喜！ 唱首生日歌啊，唔该。 好啊，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天大圣孙悟空。 咁样啊，系喂，另外祝我哋风骚嘅听众咧都新春快乐，就万事如意嘅，多谢阿梁妈妈。 系啊，好啦，不如我哋听个听众电话先啦，1872388打咗电话上嚟嘅，佢系黎太啊。 黎太， 你好啊，黎太， 你好， 紧张啊， 哎呀，我哋都系啊，黎太， 因为今日咧阿仔咧 Albert 啊 ，Albert 十八岁生日啦， 哇，你个仔转眼十八岁啦，真系， 系啊，佢一岁嗰阵时都打过嚟啊，咁快脆十八年啦， 一变就十八年啦， 系啦， 杨过同小龙女见到面咯，已经。 哎呀，不知不觉啊，咁希望佢咧可以做一个风骚快活人啦。 啊，系啊， 今年考试都好大压力，希望佢可以面对佢嘅学业，可以有更进一步嘅 十八岁考咩事啊？应该系咪 DSE 啊？日子啦， 系咪 DSE 啊？考 DSE 系啊， 系喎。佢温成点啊？ 系咯，顺道 都喺房。系啦， 其实呢一年咧， 而家成日都要匿埋喺房，系啊， 系、 哦、 啊， 因为真系。 我话呢一年嘅 DSE 同学仔其实都几吃力啊！旧年咧即系喺度试探形式，即系喺度即系个疫情咧，中午咧都唔知上咗几多个堂， 系 跟住咧而家今年咧又唔知翻到几多个学，咁跟住就话去应考 啊，系咯， 咁咩活动都冇得去添啊！点其实我哋。 你 好耐都冇得玩攀石。 我想问啊，黎太， 我 攀石 系 我仔都想玩啊，系啊，佢喺屋企自己擒咋而家。我想问下，你仲记唔记得你话十八一岁嘅时候打嚟咧？你个点唱咧？嗰个情景系点噶？ 其实呢一岁嗰时最主要是点唱俾爸爸听嘅。爸爸生日咁就我哋揀咗。咁佢冇乜点样讲嘢㗎，係你哋同佢讲嘢咁囉。 嗰时应该系咪就係阿桂花田 啊， 系咪应该思豪同埋 Michael 㗎啦，应该 系。 係呀係呀。 係囉。哇好长情啊真系、嗯。 啊你系咪系咪永明同我仔啊，潘石同我仔啊， 系啊， 你好啊，你好啊， 真系识噶，哇， 你好， 犀利 啊，我都好意外啊，博到入嚟啊，系啊， 唔系咁诶，你打得嚟，我咪 就 博咗入嚟咯， 呢个咪好运咯， 住嘅啫嘛， 咁诶，我哋 好 开 心啊， 要唔要你喺度又再同阿 Alphys 就再讲多两句啊？虽然我谂佢哋都听到你嘅祝福噶啦，已经， 都得噶啦，男仔咧，佢哋都系咯，祝大家身体健康啦，希望呢个疫情快啲过啦，同埋你哋都可以继续开开心心啦。 十八岁佢有冇拍拖啊？ 冇， 咦？你呢个语气，我见到你有一丝坚定，但又有一点咧，觉得即系唔抵咁样。哎呀，十八岁都未有 嘅， 系啊，应该拍拖会好啲嘅。 系啊， 系啊，真系。 冇最紧要唔好做宅男。 哦，咁而家呢轮冇办法啦，焗住喺屋企啊，真系。 因为个个都系啊，喂，真都系希望佢咧，真系咧，今年咧嘅 DSE 同学仔啦，即系包括 Elvis 啦，都一切顺利啦。因为即系佢哋经历咗呢两年都真系都几吃力噶。 系，我咪带我嚟睇，佢成日喺房度咧，你有冇肯定佢冇同人哋攞聊啊嘛？ 诶，咁佢好咩仔噶？ 肯定嘅，肯定嘅， 肯定有啊！ 课题嚟聊得唔得先？ 咩啊？ 攞啲课题嚟聊咧， 都系攞嘅。 我谂唔会嘅， 冇事嘅，冇事嘅， 吓 亲 人哋啊， 系咯，肯定嘅。 跟住黎太话：我唔同你讲啦，我入房睇一睇先。 好有信心啊，黎太真 系。系啊，好啦，多谢你，真系非常多谢你咁长情咁去听我哋嘅节目。 哇，我哋再下一次通话就十八年后啦，系咪啊？ 系啊， 我 抱孙噶啦， 睇住阿鹏仔大啦。 系咯，鹏仔而家都仲着红装啫嘛，你下次再打嚟咧，佢就着中码噶啦。 系啊， 好唔好啊？ 系啊，真系，爆咗自己都老添。 系啊，冇啊，你把声都好后生。 真系咁话。 系你同阿田嗰啲声都系呃人嗰啲声嚟嘅， 系啊， 多谢晒你哋啦， 系啊，好啦，多谢黎太， 拜拜， 多谢 黎太， 多谢你哋，好，拜 拜， 拜 拜。 阿曾志豪啊，你头先话阿田呃人嗰啲声都系咁嘅嚟，系咩声系呃人啊？ 唔系即系咧扮可爱温柔嗰啲啦，系啊，唔系呢啲声咯，嗰啲即系如果173啲电话而家仲有嘅话咧，就系佢呢啲咯。 先生， 先生，要唔要买点数卡啊？ 啊，我很穷啊，系啊， 呢句咩话？ 好穷啊！ 哦，你好穷，你中间有个助语词嘅。是不是你听不听到啊，鹏仔？你都听到个助语词在中间。 冇啊，你自己心多咋？ 我心多，唉，听首歌，冇心多，喝水可以多。 好， 转头继续听你电话18723881872388。啊，网上留言都冇咁欢迎啊，唔知道你系咪又好似黎太咁长情？如果唔系嘅话，由一日开始建立我哋嘅关系都冇问题噶。 纯属水分，你是人，所以需要澎湃爱恨，淋漓尽致，却未够感动人。抽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扮成熟，承受不幸。以便能将错的爱研制养分，如能做到吻别你的人，干一杯水补充些新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寒人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全愚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幸福那一天会不 决还会作业，为时未晚，愿读每天清洁。饮多杯水，冲开心底那蝴蝶结，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看眼泪，怎够眼泪？汗日才更累。 水多喝水，鄭融提醒你记得多喝水啊，长命先可以撑过去啊，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啦。电话号码 1872388,1872388, 继续听你电话啦，你是边个？ 喂， 金 你好。 Hello, 金太是不是啊？ 是啊，好彩啊，朋友你哋好啊。 你好啊，金太。 有咩点唱啊？ 我想补祝我个女咧1月31号六岁生日。 系， 哦，生日快乐！叫咩名啊，女？ 考意啊。 考意啊？系咪考得意啊？即系话，考意思即系考得意咯。 叫跟考意啊！ 咁同埋我预祝我就2月27号生日嘅。 系你自己就2月27号。 好开心喎、 啊。系咯，所以佢个女。 同埋咧就唔好意思啊。 你慢慢嚟，慢慢嚟。 就好开心，我个女咧喺1月30号普通话朗诵比赛攞到季军。 仲有 恭喜 咗啲比赛咩？ 佢点样玩啊？而家咁样 系咪网上面啊？系咪网上？ 唔系啊，我哋去现场噶。 哦，可以 啊， 咁啊几好喎。 即系有啲人群管格咁样就可以去到现场啦。 佢好似好流水式咁咯，去到排队咁样。 哦、 即系比赛完就即刻要走咁、 哦、即系冇得喺度聚集啦咁样。 冇噶。 喂，咁但系咧，我想问一下咧，阿考尔佢普通话朗诵嗰啲咧，而家佢哋嗰啲朗诵方法系咪仲系要比较即系嗰个夸张嗰种语气噶，定系唔使噶？ 望月光 系啦，使唔使噶？ 都要少少，但系就好似冇以前我哋细个咁。 系咯， 你可 唔 可以示范下？ 系啊系啊，你应该听，你应该听唔少啦，因为佢日日半夜背啊嘛。阿考尔喺边度啊？ 考尔喺度啫。 考尔， 可以去示范俾我哋听下， 考得意 下嘢嘛，等我哋。 系啊，考尔， 考尔 ，Hello， 考尔， 你好， 我俾佢听下。 你好，你哋好， 你哋好，考尔，你可唔可以示范一次你得奖嗰个 朗诵啊？ 好， 你一段好咯，我惊好长。 你又叫人哋示范，就打砸人哋嗰度戏噶。 你啦， 考尔， 嚟， 妈妈关，快打气，一、二、三。 佢怕丑啊，唔好意思。 奶爸，我听到佢系奶爸噶。 佢怕丑啊。 你嚟噶呢把声， 男仔讲噶奶爸。 佢怕丑啊。 我哋陪佢一齐朗诵咯。 系啊，妈妈陪你一齐， 好唔好啊？ 好唔好？好，数三声一齐开始， 一、二、三， 呀，快啲， 呀 呀， 蓝天是白云的家。 你看， 超怕丑，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唔紧要 ，OK 噶啦， 通常都系咁嘅， 听到几好意头啊，蓝天是白云的家咁样几好啊， 我觉得妈妈去比赛都有得赢， 系咯，同埋真系又唔似太夸张，我以为嗰啲咧，蓝天， 刘 书 明，你唔好再 嗌 啦， 刘书 明。 系啦，哇！呢个系你嚟噶系嘛？ 系我啊，男仔啊，系啊。 好啊，好啊。咁你有咩？ 其实咧， 其实唔好意思吓，系我个女叫我打嚟嘅，因为咧正话听到豪仔唱歌，我哋好开心啊，两个喺度笑， 好有品味啊！ 佢就话要打嚟赞下豪仔哥哥唱歌好好听， 哎、唱多首啦， 佢讲出声先得噶嘛，呢啲爱在心里口难开唔得噶， 佢要表达 系啦， 佢想听蒙着嘴说爱你，佢好中意唱嘅， 哇， 交俾我哋二台姜涛啊，就系程振鹏啦， 姜鹏啊佢。 姜 老啊，哎呀得意啊，考尔都好得意啊， 系啊，考尔都好中意姜涛。 有冇哥哥妹妹啊？家姐啊，个细 佬。冇啊，所以好闷啊，依家成日喺屋企。 你努力啲啦， 你努力啲啦， 系啊，唔使啦， 你咪整个好嘢喺度咯。 系咯，你变成考得意啦，考可爱啦，考开心啦，你全部都。 考天分啊！ 记住 每日会考辛苦哦， 唔会 考，记住唔好考试啊！ 系咯，唔好考试。我哋仲未听到考二把声，但系 考二快啲讲，豪仔哥哥。 系哥哥， 你唱歌好好听， 你唱歌好听， 哇，咁细声嘅，好冧啊！我最中意小朋友诚实嘅，真系， 多谢啊， 多谢你，系啊，台长，你听到啦，听众话唱得好啊，帮我出 CD 啊，唔该，个人专辑， 你去珠塘唱， 唔系，我兼职啊，兼职啊， 你咪衰， 帮我出 CD 啊， 我唱歌啦。在你哋 Facebook Live 一起跟住做运动嘅，我哋成日都 系咪啊？好好啊！ 咁我哋我哋揾啲啱小朋友做嗰啲， 全部都啱做噶，我哋啲动作系咪先？好啦， 喂，我哋下个礼拜交社费出。 不如我哋下次玩朗诵啦，好嘛？我哋下次玩朗诵。 好啊，多谢考尔， 多谢考尔，多谢晒妈妈。 祝你哋身体健康啊！多谢 晒，大家咁话，祝你今时家族咧系身体健康。 做咩啫，阿鹏爷？我想唱，我想唱歌，我系想做翻。 我觉得呢个喊喊气氛好好笑。 你够啦， 我中意口开先多。 喂呀，咁人哋真系一个小妹妹啊，我觉得好好啊，好听 你又先有份一齐笑。 我冇啊， 系啊， 考尔真系好靓呢个。 O、okay, K， 好，我继续读啦。呢个有 Rebecca， 佢话咧，风中三宝你哋好啊，我咧就系、是、住喺晓丽苑嘅。晓丽屋苑啊，一月三十一号咧喺九点重选法团啊，佢话咧选情好紧张啊，最后咧赢咗啦咁样，即系我谂佢哋做到嗰个法团代表啦，希望咧新嘅法团主席同埋团队咧一定要多多努力，多谢多谢。 系啊，好重要啊！我呢边咧有位应该系姓胡嘅，咁咧就甜甜鹏仔小豪子早晨， 早。 今日咧星期五咧点唱啦，佢就想点唱呢一首叫《总有你鼓励》嚟到俾咧佢仍然昏迷嘅。朋友，可能系都系识得啊，Michael 嗰个朋友喎吓，咁啊祝佢快啲醒，咁啊好啦，再集气多啲 先啦，系啱啱啱，好，哦，阿 Priscilla 咧就话你哋好啊，二月十四。除了是情人節之外，亦都是他的仔 Christopher， Christopher Jan 的生日啊，咁咧就祝佢咧生日快樂啦，永遠開開心心、快快樂樂。佢話多謝咧你咧帶俾我爸爸同埋家姐咧無限嘅歡樂啊，另外好多謝你成為我同你爹爹咧嘅永遠送俾對方最寶貴嘅情人節禮物啦，就係、是、你嚟到呢個世界，哇，好浪漫啊 ，Priscilla 你，好啊，咁啊祝啊 Christopher 咧生日快樂，身體。 好啦，呢度咧有一个就系Christine 啊，佢话三位主持你好，佢话咧我仔仔咧阿杰涛咧就十四岁就生日，咁咧二月八号咧就系佢嘅生日日子啦，祝佢快高长大啦，爸爸妈妈咧永远都会爱你噶，疫情咧就要快啲受控，咁啊大家都身体健康咁样嘅。 嗯， 系啦， 我又补啦呢边。 好啊，呢度仲有 Jelly 啊 ，Jelly Milk 咧，佢就话啦，风骚三宝你哋好啊吓，咁啊亦都点唱咧，祝家庭全体成员咧都要身体健康啦，万事如意啦，亦都希望咧我哋龙马精神嘅咁样。 嗯啊、 喂，咁我哋不如争取时间咧，听埋最尾呢个听众电话啦。 哦啊、 你系边个啊 ？Hello， 系 妈妈， 系你啊， 系啊， 系啊，妈妈，妈妈， 妈妈。 是我是妈妈。 是啊， 这里 有三个乖孙啊。 是啊，我知道啊。你们不是乖孙，你的仔有什么才乖孙。 你妈妈有什么点唱先 我想点给代我个孙仔宏俊，李宏俊、嗯、点给他的幼稚园校长啦、老师啦。嗯 同埋佢哋嘅班主任听啦。我个孙仔咧，佢咧就系、是、而家呢个疫情咧就升咗 K 3啦。咁、哦、我哋咧将会九月咧就系、是、去读小一嘅啦。 系系 咁咧，但系咧、 啊、 我哋大家都系翻咗廿几日学啫，系咪啊，豪仔？ 差唔多啦， 系啊， 系啊，同你一样啊， 一模一样，真系唉惨 啊！即系惨，我都同我孙仔讲过，系、 啊、 无奈，真系无奈。我同我孙仔讲过咧，嗱，我嘅爸爸，即系我孙仔嘅太公啦，佢哋咧又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系。 咁咧而家咧，嫲嫲啦，我啦，就同佢咧。就一起经历呢个叫做第三次世界大战、 okay. 所以希望大家就多啲坚强，多谢你嫲嫲，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哋全部人咧都要加油努力啊！ 好啦，下星期 见， 拜 拜。